中犯罪分子或者部分工作内容惯常需要秘密侦查，修改相关内容是希望可以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66点，跌422点，总成交金额7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74点，跌34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9.4跌6.2，美团点评91.9跌5.4，盈富基金26.6跌4.5，平安好医生51.9跌6.85，建设银行6.27跌1.3，中国平安91.1跌7.5，友邦保险76.7跌1.1，工商银行5.66跌1.2，中国人寿20.15跌5毫，中国移动61元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28，瑞士法郎7.903，澳元5.326，加元5.882，新西兰元5.029，欧元8.6747。每百日元对港元7.2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303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37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2.87美元，卖出147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翻东铁嘅消息啦，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啦，同埋西铁嘅红磡站至尖东站咧，都系暂停服务噶。咁已经关闭嘅车站咧，就有红磡站、大学站同埋元朗站噶。咁提一提你啦，九龙区嘅封路，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同埋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医院红磡方向啦。柯士甸道介乎弥敦道同埋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嘅来回方向，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啦。另外，卫理道、公主道、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咧都不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噶。咁而家隧道咧，东隧嘅港岛入口话，东行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啦。咁另外，告士打道啦，三四线东行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噶。咁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收费广场对出，西隧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咧，近住正总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玛丽医院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咧就车多，断断续续啦，排翻去启业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咁反方向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啦，近住油站对出。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咧，较早前有坏车噶，咁啊拖走咗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显学油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5:3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祈唔好雇用非法劳工啊！入境处捉得好紧噶，老陈请几个冇身份证嘅装修工人落地盘做嘢，就俾法院判咗即刻坐监啦。 我哋个酒楼经理揾乡下个亲戚嚟厨房帮手，俾人拉到都冇情讲啊！ 请冇身份证嘅人做嘢就梗系要坐监啦。我隔篱个黄太叫屋企个外佣落铺头执头执尾，都拉咗去坐监啊！ 根据法院判刑指引，雇用非法劳工一经定罪，需即时监禁。 摆明系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咗？ 系咩？唔觉噃。 试下同侧面睇， 冇分别。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天文台预计今晚最低气温只有19度，新界是会再低几度的。日间最高气温就是大约26度，预计跟着周末都是天晴的，会暖一些，最高气温周末的时候就有27度嘅。好啦，咁呢个钟头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都系关注翻咧喺理大嘅围城啊，已经系第四日啦。咁而家咧仍系有少部分嘅示威者咧，仍然系唔肯走啦。咁围数咧，大家估计好多人都唔同啦，咁可能有几十个到100个之间。咁而家佢哋咧就分布喺好多唔同楼宇嘅角落啦，咁据一啲入咗去嘅人，去划船嘅人咧，都话即系有阵时都唔系咁容易揾到呢啲唔肯走嘅示威者噶。咁有部分剩翻落嚟嘅示威者咧，情绪咧都系唔系咁稳定啦，同埋系极之忧虑啦。咁而连日嚟咧，社会上好多不同阶层嘅人士啦，包括就系大学教职员啦，包括一啲前监警会嘅成员啦。中学校长、社工、议员、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咧，都一路咧系进入理工大学噶。咁好多人咧就除咗话即系救急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包括一啲大学嘅教职员啦，同埋中学校长咧，系希望接触到一啲唔肯走嘅人啦。咁尤其系咧，中学校长咧就接触翻好多嘅中学生啦，希望尤其系18岁以下嘅人咧，可以系跟住啲校长走出去。咁18岁以下嘅人士处理方法咧，咁一路以嚟都系噶啦，就系、是、可以翻屋企，唔会即时受拘捕，咁但系要登记身份，咁警方可能以后系会跟进，咁但系最少咧就系唔需要翻警署啦，可以翻屋企嘅。咁至今咧，大概已经有超过300个18岁以下嘅人咧，系用呢个方式咧系离开咗理工大学。咁不过咧仍然系仲有几十到100人咧系留喺理工里边嘅。 好啦，大家对于成件事点样睇啦？对于而家嘅处理方法有啲乜嘢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1月21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在伦敦接受访问。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Hong Ko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ugitives Offenders Bill. It is, if I may say, plain violence. 他说香港目前的动乱和逃犯条例修订无关，只是单纯的暴力行为，政府正是研究务实方法应对危机。朝早九点，立法会继续辩论涉及区议会选举安全的休会待续议案，有建制派议员担心人身安全受威胁，影响选举工程。叶刘淑仪： 我的女儿都叫我不要落区助选，因为她不想做孤儿。我去拉票呢，我都尽量是隔离左右看真一点，甚至个背脊要多一点贴墙，不要背后被人泼些什么或者是跟一刀。 陈志全： 这一次是香港最重要的一次区议会选举，是一场变相的公投，一次全民表态的机会。如果任何人觉得他自己在一个选举过程之中，又好投票日又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导致他是落选的，他就提出选举呈请咯。你都是这样教我们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政府是应该勇往直前。 中午12:30，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政府强烈反对美国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认为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通过这个法案呢是没有理据的，亦都毫无必要，我们是强烈反对的。正如你所指出，美国在全球这么多贸易伙伴里面呢，它和香港的贸易顺差是最大的。但是去年都有成300多亿。今次他们通过这个法案呢，我们觉得呢会影响了美国和香港的关系，亦都会影响美国的利益。 下午3:00，理大副校长韦炳刚联同多个理大高层去到校园视察，他们应示威者要求一同清理饭堂的厨余。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理大围城已经是第四日啦。咁喺星期日嘅时候啦，各方估计喺理大里面咧系有超过1000人嘅。咁而喺呢几日嚟咧，已经有大概都有900人至到差唔多1000人咧系离开咗理大校园啦。咁其中有300人咧就系18岁以下嘅未成年嘅一啲中学生。咁当中咧呢几日咧都有唔少嘅中学嘅校长啊、老师咧系纷纷咧喺警方嘅安排之下咧。是能够入到去理工里面是劝说同学离开的。电话里面就有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的校长李建文。李建文你好啊。 你好。 你好李建文校长。那你今天都是在理工里面的是吗？ 是，我现在都还在里面的。 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最新情况。 相对于头两天，其实今天我们来到理工大学的现场，能够接触得到留守的示威者，其实个机会会比较少啲。 系，佢哋匿埋晒系嘛？ 系啊，我相信其实佢剩低嘅示威者，其实应该会系留守喺佢哋自己认为安全嘅地方。 嗯， 咁所以比较难啲接触啊。 咁佢哋系匿埋喺边啲地方啦？知道理大有好多不同嘅建筑物啊，好多房间啊，咁佢哋系匿埋喺边啊？ 其实呢我自己都唔清楚，不过估计可能会喺唔同嘅楼层嘅某一啲角落啦。我哋嘅各位嚟到嘅校长呢都唔会去贸然係去做一个叫做发掘嘅行动啦。因为我哋担心即係会造成一个反效果，以为佢哋即令到佢哋觉得唔以为我哋係尝试係去搵下佢哋啲藏身嘅地方，跟住之后不知道会有啲咩事做咁样。 系啦，咁你哋一啲校长同埋中学嘅老师，而家可以做嘅系乜嘢？ 其实咧，由琴日开始咧，我哋嚟嘅中学校长，我哋都会比较再进取少少。我哋尝试去一啲留守嘅示威者经常会 到達嘅地方就係嗰個 canteen 嘅門口啦。係、因為嗰度隔離都係一個佢哋有機會係去沐浴嘅地方。咁我哋咧就主動去上前去關心慰問，去認識一啲可能我哋都唔認識嘅一啲年輕人。咁睇下佢有咩需要啦，表達下其實我哋嚟嘅目的啦，我哋係個身份係啲咩啦。咁希望同佢即係讓佢哋明白，其實我哋係個中學校長，我哋嚟到係想幫佢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如果有需要嘅話，話俾佢聽，其實我哋中學校長都有律師嘅團隊咧，就喺度幫手嘅。 咁你估計而家仲有幾多人係喺裏面啊？ 其實都好難估計啊，因為我哋都冇特別係去做一啲統計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如果我哋收到有任何校長之間或者係其他嘅來源認為我哋認為佢哋都有一啲學生可能仲留守喺度嘅話，咁我哋會盡我哋嘅辦法咧去嘗試去揾佢出嚟。 係嗱，你都同好多嘅年輕人會喺理工裏面傾過偈啦，到最後唔肯走嘅人，你感覺到佢哋個心理狀態個情緒係點樣？ 其實隨住時間嘅增長咧，好多留守嘅示威者，其實佢個心理狀態都變得越嚟越惡劣嘅。係佢哋會有好多即係擔心啦，亦都對未來嗰個可能會出現嘅結果咧，就會感覺得到好彷徨啊。咁呢個因為係佢哋無論佢哋可能諗嘅咩結果都好咧，其實好大機會咧，佢都冇辦法控制。所以某部分嘅留守嘅示威者咧，其實都仍然希望用佢哋自己個方法會離開。但係同一時間咧，有部分嘅示威者其實佢哋都好希望會離開嘅。但係就睇緊其實邊一個係一個好嘅時機咧。咁我覺得我哋作為中學校長或者我哋亦都有社工甚至律師嘅團隊嚟到現場咧，其實能夠帶俾佢哋一個訊息就係佢哋唔係真係被放棄咯。我哋嘅出現係希望令到佢都會感受得到，其實都仲有人關心緊佢哋，希望能夠讓佢哋可以遠離呢個危險嘅地方，能夠平安可以翻到屋企。 即係所以你哋成個團隊啦，中學校長嘅團隊加埋社工加埋律師，就都已經唔係話揾緊自己學校啲仔女㗎啦，係嘛？即係都總之係啲年輕人，你都會去揾去嘗試說服佢哋。 其實由 day one 開始都係嘅，不過可能係第一日嘅時候，我哋即係最主要，因為我哋都知道有可能有啲學生最初嘅時候向學校或者甚至校長去求救，希望可以有人可以平安帶佢哋離開嘅時候，我哋先至去組織今次呢個咁樣嘅行動。咁直至到中後期，我哋發現其實有更加多嘅年輕人喺度，雖然佢哋未必係我哋嘅學生，可能係其他校嘅學生，咁但係當刻未必有校長去到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有陪伴另其他校嘅學生啦。再到後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一啲18歲以上嘅人士知道我哋嚟到理大嘅時候，佢哋主動係去揾我哋，希望我哋可以陪伴佢離開。 係嗱，咁你呢兩日都接觸到唔少喺裏面嘅示威者，你會見到即係其實嗰、那個可唔可以講下嗰、那個即係勸說嘅過程係點樣？點樣同佢哋講你哋不如走啦？咁通常可以有啲咩方法同佢哋講到？ 我谂我哋校长就唔会用一个强硬嘅一个姿态或者一个措辞咧，系话俾佢哋听，你哋应该一定要跟我哋走，而系我哋想表达话俾佢听，我哋喺度。其实你哋随时即系都可以嚟揾我哋，或者你随时打电话俾我哋啦。因为我譬如我咁样，我就会同啲示威人士去聯繫咗之後咧，我就留低我嘅聯絡方法，希望佢如果佢覺得佢都想跟我走嘅時候，佢可以揾到我或者揾到我嘅其他嘅一啲校長嘅一啲朋友。咁方法都係有一個軟性嘅方法，讓到即係表達我哋對佢嘅一啲關心同埋對佢嘅即係依家現有狀況嘅一啲擔心咯。 係啦， 咁我估有一啲示威人士其實，當我哋邀請佢嚟到我哋嗰、那個 集中的一個房間的時候呢，咁佢哋聽咗一啲律師的專業意見，講咗俾佢聽，其實可能個法律程序同埋可能有機會承擔嘅法律後果同風險之後呢，其實佢哋會更加清晰明白佢哋可能之前嘅一啲疑慮呢就可能唔再存在嘅時候呢，咁佢哋就會更加大嘅誘因呢係可以跟我哋離開。另外有一啲呢就可能因為當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情緒同埋感受，一下子未能冷靜落嚟嘅時候，咁有校長啦，有佢熟悉人士，有老師同埋有社工嘅陪伴同埋一啲輔導啦，令到佢哋可以明白得到其實原來呢個都係一個佢想選擇嘅方法，咁跟住之後呢就會跟我哋離開。 嗱，琴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呢就曾經用個自首呢個字去講緊嗰300個18歲以下嘅都用曬自首呢個形容詞啦，咁後屘又澄清返，咁就係話自愿交出俾警方咁解，咁都係同之前講咗唔會即時拘捕，會返得屋企嘅。咁但係你喺現場呢这个字一讲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当时在里面的一些示威者的情绪？ 有啊，昨天都有向传媒朋友去表达了我们的对这件事件的关注。那我们最初听到的时候呢，我自己本人都感觉到有些愕然，因为这个是跟一直以来我们跟警方得到的信息或者警方给我们的承诺 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都及後都有得到李家超局長的澄清呢，其實是對件事件的那個轉趨惡化呢是有所緩和啦。咁不過呢真係曾經喺有一段時間咁啲示威者收到呢個信息，而呢個信息係一個官方渠道發放出嚟嘅時候，就同我哋一直以嚟同佢講嘅係完全相反嘅時候呢，其實係曾經都試過有啲阻礙嘅。 即系都会闹埋你哋咁啊，系嘛？ 我就冇收，即系我就冇直接俾闹。不过但系我哋知道啲示威者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因为一直以嚟示威者对其他佢唔信任嘅人，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即系一啲陌生人采取一个真系偏向不信任嘅一个态度。咁原来有一啲说法系由官方发出嘅时候，而嗰种说法系咁互相矛盾咧。咁其實係曾經真係帶嚟一啲障礙嘅。 係，我想問一下你知唔知道而家有成300人係即係18歲以下離開咗登記咗啦，有冇警察會上門揾佢咧？而家係咩狀態咧？佢哋 都曾經有啲傳言話有警察上門去搜屋嘅，但係以我哋暫時收到嘅信息咧，其實就應該係未有。不過其實即係我哋校長個睇法係咁嘅，即係就算真係有搜屋都好咧，其實即係我哋之前都有提及過，話俾每一位跟我哋離開嘅學生聽，其實警方係保留一切追究嘅權利嘅。咁佢搜屋如果根據一個合法嘅程序，譬如佢有搜查令入屋搜查，佢仲預約話定俾你聽我會幾時嚟搜屋，其實佢喺法律上係有權咁樣做。咁我學生其實作為老師或者校長，其實我哋可以俾到一啲我哋會尋找一啲法律嘅支援俾一啲呢啲學生。 係，我想問啦，嗱到而家啦，你都喺度幾日啦，同埋見到而家嘅狀態咧，仲喺度嘅人咧，嗰個精神狀態亦都比較憂心咁。你自己最擔心嘅係乜嘢？喺呢一刻， 我擔心嘅係個別我哋冇辦法去接觸到一啲可能個精神狀態或者心理狀態。是不理想的一些留守的示威者，其实他们是很需要一些支援和尽快去撤离这个现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能够接触得到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无从去判断他的状况有几恶劣，同埋我也都没有办法去给到一些适当的一些援助他们。 是，你觉得 譬如我担心 是现在警察或者给家长入去，会不会令件事有什么做法可以令件事可以比较再缓解一些？ 家长我觉得呢就这样，家长其实都很忧心，都很担心仔女的安危，这个是真的。不过我在想其实如果容让可能家长入来是去自己主动是去寻找自己的仔女呢，其實家長都係冇一個有效嘅方法，而且家長其實喺過往咁多日去等待仔女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會有一定程度嘅 情緒焦慮，咁去到一個真係一個危險嘅現場呢，其實可能未必一個最理想嘅一個方法。咁至於警方，我就會覺得其實既然如果今次係一個新嘅嘗試，讓嘗試去用一個平和嘅方法係去解決一啲示威衝突嘅事件嘅話呢，我認為警方應該用一個最大嘅一個忍耐同埋包容，係去嘗去讓一啲能夠幫得到手嘅人士呢，係去介入啦，又唔好咁快走入嚟理大清場。 李校長，最後一分鐘到嘅時間啦，今次有成300個18歲以下啦，你作為校長，你覺得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呢？個數字好似好多咁。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嘅。其實我哋中學校長會睇住我哋今次嘅一個行動呢，其實唔係一個結束，只不過係一個啱啱嘅開始。因為我哋係第一件事首要任務就將我哋嘅學生帶嚟去危險嘅現場，另外平安返屋企。第二呢，就係就住讓佢哋呢啲示威帶嚟嘅一啲創傷嘅經歷呢，好好做一個總結反思啦。另外亦都希望呢，有一啲身心靈受傷害嘅學生呢，我哋提供一啲適切嘅一啲心理支援，同埋提供一啲法律嘅後續嘅支援工作。 好，唔該曬你，李建文校長，我哋要聽新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有学生参与堵路和干扰铁路，支持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适当惩处和辅导学生。亦都了解到，昨日有学校将干扰铁路的学生记过，希望其他学校同样正视。杨润雄说，已经透过官立学校向家長說明立場，表明學校不應該用作表達政治訴求，學生不應該在校內參與政治活動，包括早人鏈、唱歌、叫口號、派發政治宣傳和罷課。在校內舉行活動需要學校批准，而身穿校服參與政治活動亦都不適宜。希望教育界要發揮專業精神，協助學生走正確的道路。杨润雄又话，油麻地日前出现的集会入面，冇人在事件中身亡。至于网上所指圣道迦南书院有学生死亡，他话属于自杀个案。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当局希望尽快复修海底隧道，收费不应该是重开红隧的阻碍，当局可以暂时不收费，直至收费亭复修为止。只要隧道符合安全就可以通车。张建宗说，政府工程人员已经检查行政大楼，警方以及消防已经搜证，会即时抢修，争取尽快通车。他又说，通车之前政府会继续提供由红磡码头以及九龙城码头来往湾仔的免费渡轮服务。运输署再考虑在繁忙时间增加班次，渡轮航线会运作至到红隧重新通车为止，并且维持免费。今日是7/21元朗袭击事件发生4个月，有网民发起在元朗区的静坐活动，港铁因应风险评估，下午2:00已经关闭元朗站。记者现场所见，连接西铁站的商场内部分商铺已经关闸。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的时候，就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王毅指出，这个法案实际上发出纵容暴力犯罪分子的错误信号，实质是要搞乱香港，甚至是毁掉香港。这个是对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涉，亦都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同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中方坚决反对，中方绝不会允许任何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的企图得逞。 王毅質疑這個法案企圖以一國的國內法干涉別國內政，無視香港違反暴力行徑造成的破壞，怎樣談及民主和人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在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嘅早前近住启田道嘅中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咁就喺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嘅中线，较早前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啲港鐵嘅服務安排啦。咁而家西鐵嘅紅磡站至到尖東站，以及係東鐵線嘅紅磡站至到旺角東站咧，服務仍然都係暫停。咁而喺輕鐵嘅路線安排方面，751P 線咧係會由706線取代。咁而761P、751、614同埋614P 線咧係要改道行駛，其他嘅輕鐵路線就維持不變。751線係唔經翠湖同埋友愛站嘅，所有嘅路線維持11至25分鐘一班。咁啱啱收到個最新嘅意外消息咧，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線有意外，龍尾喺丁九。就喺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快線有意外，龍尾喺丁九。隧道的情况，现在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近湾仔交汇处和西湾河，西区海底隧道由港岛去九龙方向亦都开始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龙压道。今而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管道的出口，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一段车多，龙尾玛丽医院。咁而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医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镇安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德宝花园。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牛头角警署。咁而家红桃道、开元道同埋骏业街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屯門，新井交匯處一段因為意外影響，現在擠塞，車龍排到去丁九。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啲九龍區嘅封路安排。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嘅來回方向、康莊道來回方向、漆咸道南昌運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佐敦道介乎加士居道至到渡船街、加士居道近住伊利莎白醫院去紅磡、柯士甸道介乎尼敦道至到漆咸道南、漆咸道南介乎天文台道同埋加士居道，以及喺漆咸道北去基利士南路咧，道路都系受阻。咁而家卫理道、公主道同埋西九龙嘅走廊、西九龙走廊嘅车辆咧，暂时都系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另外，渡船街、佐敦道同埋系渡船街同埋佐敦道嘅车辆咧，就唔能够转入去加士居道天桥。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喺呢度，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呢份关心，就要喺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日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30至晚上10:30，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选举正系运用手中一票，以和平嘅方式去表达意见，呢个亦都系法治社会嘅理性行为。 香港家书有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法官。 大家应该好好珍惜同埋利用选举呢个咁重要嘅平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好，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李大围城啦，已经系第四日啦。大家对成件事嘅各方面嘅处理手法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嘅。而警方咧就啱啱讲啦，就系话继续会用两大原则去处理事件，一个咧就系和平，二咧就系灵活弹性。咁警方话咧，过去几日咧已经系安排咗500个外界人士系入去理工大学里边划船嘅。咁其中就包括一啲医护人员啦、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中学校长、社工、议员等等。咁就希望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嘅。咁另一方面咧，就见到政府咧都开始清理紧喺红磡隧道收费亭附近嘅一啲杂物啦，咁啊清理紧一啲天桥啦，咁就话如果啲收费亭都系仲未能够修复嘅话咧，可能会都可以考虑当通车嘅时候咧暂时不收费咁话嘅。好啦，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太，陈太你好， 系啊，你好啊，陈太。好噶，我想讲下咧，因为我作为一个学生家长咧，我好想即系讲下今次理大咧，因为理大而家咧仲有几十个留守学生都不即系唔想离开啊嘛，但系我觉得系政府应该系多啲聆听家长个声音，因为而家我惊即系一波未起，另一波又起咯，因为如果你学生呢波话18岁以下。即系话保留足够权，我惊学生家长又会出嚟游行示威啊嘛。 嗯， 咁咪变到咧，即系呢个波未平又进一波。同埋我想讲下咧，政府系应该系中间人，一定要系多啲去聆听学生双方面个意见。 嗯， 因为学生佢始终佢心智未成熟，因为佢个谂法就系话，咁如果你再保留追究，或者10年后再追究我咧，即系我因为我觉得而家学生系佢哋呢班人系将来嗰个系未来个栋梁嚟噶嘛，我觉得系应该双方面比较平心静气、来生力气。 即系你如果咁讲法，就系都系差唔多有特赦咁嘅意味噶咯。即系嗱，因为政府就话其中有一啲人你唔知佢犯啲咩法噶嘛，咁你都要查噶，冇理由唔理 吓。即系你未必讲真，未必系话个个学生都有暴力倾向嘅，咁系都会有部分。但系政府咧，我觉得政府喺语言上咧，好似头先话阿个话阿系我哋嗰个咩 保安局长啊， 保安局长 李家超吓， 系啦，佢讲嗰句话咧，好在佢我觉得佢出嚟承认得快咯，我觉得佢讲嗰句话就已经系即系激动咗系其他学生个神经噶啦，讲到呢句话， 即系话啲学生系出嚟自首，咁其实佢哋可能唔够敏感度啦，因为有好多示威人士或者系啲学生咧，好避忌，好避忌呢个字嘅。 佢个内心嘅个心智都系未成熟嘅。 嗯， 但系我觉得咧系政府今次即系话，其实政府点解会克制咗成5个几月，就系正因为政府系内性系谂住话净系谴责、止暴制乱。未有起到實際行動咯，所以就令到呢件事咧就發展到而家都5个几月。 嗯， 我覺得政府係就係太過克制啦。 嗯， 如果可能當日一下子即係話即刻可以止到暴制亂，即係唔會發展到今時今日成5个几月咯。即係你知唔知嗰而家搞到而家啲經濟差到成咩程度咧？ 嗯， 因為我有個朋友佢係自己係做老細律師樓嚟，而家一單生意都冇嘅。 嗯， 即係5个几月啦，冇曬生意。 律师楼做乜嘢？做乜嘢多啊？因为啲律师通常 佢哋系主要系民事诉讼官司咯。 吓， 咁所以你而家系即系变到系各行各业都萧条啊嘛。 嗯， 我觉得如果你系尽快做咗止暴制乱啦，咁咪令到呢个 你应该觉得点做啊？你觉得一早做系咩意思啊？ 我觉得啦，即系政府同埋学生双方唔沟通咯。 嗯， 即系唔系因为政府之前唔系话定期话落区开会啊，接见市民啊嘛， 一次啦吓， 有冇做到咧？ 一次啦，最后即系有场大 show 就一次啦，跟住都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好多谢陈太嘅意见啦，我哋把握时间听埋金先生嘅电话。金先生你好， 哎，你好， 金生请讲， 系啊，你好，你好啊，系啊。咁咧就啱啱嗰位太太啦，或者嗰位女士啦，我如果佢话政府应该决断啲做止暴制乱咧，其实咧七月有呢个信息，即系救护院或者我办咧已经有呢个信息之后咧、其实一直持续都已系即系香港嘅示威者，由示威者到黑衣人到暴徒，已经系不断被升级被打压嘅。咁讲翻理大围城啦，我自己本身咧就系、是、理大救生啦，咁亦都系咧即系啱啱星期日晚星期一凌晨咧系有份去即系接咗一啲即系自愿离开吓，即系自愿离开嘅学生走嘅一啲嘅即系人啦，亦都有在現場出現過，在最後的時間能夠在 Y Core 離開啦。其實在整件事裏面，其實你看到今天即流亡在海外的即這個律政司司長都很再強調，就是其實這一場動亂來的，跟這個修例無關的，很明顯就已經在政府的角度，甚至乎可能在昨天李家超衝口而出又好，或者是怎樣說到根本這一班同學或者這一班學生或者這一班即社會人士是一定會被追究的，只不過而家係因應住嚟緊嘅星期日嘅局面可能令佢好睇啲或者係令到呢件事可以運作到咧。佢係克制啦。而我亦都覺得咧，呢一個中華校長也好，或者即係坊間一啲人士啦，包括曾玉成也好啦，可能有好心，但亦都係做緊壞事嘅。因为他是带了小朋友出来，但是不能够确保将来追究的权利，这一代人或者甚至乎不只是大学生这一代了，去到中学生了，你看到刚刚昨日是吧早上复课返学，你看到市面一片混乱，今朝可能会好少。 但是这样，如果说没有人带他们进来，他们继续屈在里面呢，即是心灵的创伤又是可能很长远，又或者最后可能真是浴血理工的。 同意呢一樣嘢，同意呢一樣嘢，係所以話即係佢哋係做緊，都係做緊一件好事嘅。但係咧，背後其實嗰個壞事，因為今次嘅對手或者我哋一直以嚟嘅對手，大家要知道係共產黨啊嘛。即係呢一個政權佢冇改變到噶嘛，佢嘅本質冇改變到，只不過今日即係揾啲銀紙撲咗喺身，佢想做得好睇啲，係嘛？即係如果唔係，大家唔需要琴日有17個回應去回應，即係呢一個美國嘅即係人權法案嗰個嘅即係一啲嘅決定嚇咁嘅情況。 好多謝金生嘅意見，我哋把握時間聽埋李先生嘅電話。李生你好，係 你好啊， 係請講。係 其實即係行到呢一步，其實根本就係政府咧完全一手造成嘅。我依家推呢個逃犯條例完全不理民意就算是撤回都是几个月之后才撤回，已经铸成大错，根本好多嘢都翻唔到转头。咁而家我都希望即係美大嗰班手足啦，即係其实都冇办法，因为形势比人强。其实我哋即係策略性转移啫，唔係失败。真係要为咗你哋留得青山在，话翻冇杂招，一定要顾及自己嘅身体咯，以上吓。同埋即係亦都你睇到警察咧，系对佢哋咧，系即系赶尽杀绝。你话你对比翻七月廿一号，啊对佢嗰啲白衣人乱咁打人嗰班，你睇喺度呢个嗰、那个咩东头村，你睇下佢哋拍晒膊头，你咁惊？而家你过咗六个，都系暴动。 但系嗱，警察一路讲嘅就系而家喺理工嗰一班人系塞住咗成个洪隧，影响紧全港嘅交通，而且用嘅方法射弓箭好暴力，点睇咧？ 咁但系即系佢起码冇伤到市民啦、但系你睇下嗰721嗰度几多市民无辜被受伤？所以就算系警察啊，佢都系俾人哋射到只脚先啦。你睇下警察，你睇下佢乱咁打人个头样都。催淚彈， 明白？ 你睇下佢非所謂嗰個十五歲嗰個姓胡富嗰個學生幾慘，而家仲昏迷緊啊，仲危殆緊啊！ 好， 你警察打頭啊！ 好多谢李生的意见啦。嗱咁刚才咧有一位听众讲到佢有份去二载啲示威者离开啦，咁提醒大家啦，警方琴日都系咁讲噶啦，就系接载示威者离开嘅人咧，亦都系犯法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Hugh again. And today, 我哋继续讲英国人嘅语言艺术。咁我哋之前讲咗两集啦，就係讲点样可以话俾人听，喂，我唔知喎，或者我唔识答喎呢个问题。咁英文可以点样表达得更加听落去好似比较係有文化嘅讲法。咁今日呢，我哋讲，喂，我睇唔到喎你讲嘅嘢。我睇唔到喎。Instead of saying, I didn't see it with my own eyes, so it can't be true, okay?I can say, well,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accusation, 由于你的指控 accusation, A-C-C-U-S-A-T-I-O-N, 由于你的指控是这么严重 given the gravity, G-R-A-V-I-T-Y,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accusation, I'm sure that you are not suggesting that we should base our conclusion solely upon hearsay. 我相信由于你的指控是这么严重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应该不是建议我们应该纯粹是靠以讹传讹来到去得到这个结论啩，大概这样的意思。Okay?Hearsay, 以讹传讹 ,H-E-A-R-S-A-Y, hearsay. So the whole sentence again, given the gravity of the accusation, I'm sureYou're not suggesting that we should base our conclusions solely upon hearsay. 我哋呢几集咧讲嘅英文句子咧都比较长，如果大家想重温翻咧，记住上翻我哋嘅网站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Hugh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喺基呢個星期咧，無論喺中大或者係理大咧，都有唔少人咧係出嚟咧，係希望斡旋啦，係希望降温啦，成件事唔好向真正最壞嘅方向發展啦。咁當中其中一位咧就係監警會嘅前委員鄭成龍嘅，鄭成龍你好。 欧嘉良教授你好， 系啊，咁啊，郑成龙咧曾经到理大划船啦，咁我都要即系都要讲声嘅就系我喺中大有一晚咧都见到郑成龙咧周围走，就同不少嘅示威者咧系倾偈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有一啲缓解嘅方案啦。不如讲下理大先啦，嗱你都有喺理大出现啦，同埋去划船啦，你自己点样理解而家仲喺理大唔肯走嘅一班人，佢哋而家嘅状态同心态系点啊？ 嗱，我諗即係佢哋個精神狀態係差㗎啦，因為其實我都仲有一位抗爭者，我喺中大認識得嘅，咁佢有我電話，佢都打俾琴晚凌晨四點都打個電話俾我，咁佢裏面嘅情況即係裏面好凍啦，啲亦都有描述過裏面即係啲衞生環境係差㗎啦，咁佢心態上面佢唔係好明政府點解要咁樣對佢哋啦，咁點解即係应承咗嘅嘢又反口啦，即係好多好多不信任喺度，好多情绪表达，咁我哋担心呢啲情况，咁同埋人数即係其实不断咁减少，佢哋都明知係根本冇辦法守落去嘅，咁但係点解都仲有人有一部分人咁坚持要留喺里面呢，就几种唔同嘅心态，有一啲就話我宁愿你入嚟拉我，我都唔会出去自首。即系我冇错，点解我要自首呢，咁样即系有啲咁嘅信息想带，佢哋带出嚟啦。有一啲就系啲唔信任啦，即系惊，即系无论我哋讲几多次都好，话我哋会帮你即系跟进日后，即系拘捕咗之后啊，有啲事项我哋会帮你影低你，你系冇伤嘅，出到入到警署之后嘅，都系应该系冇伤出翻嚟嘅。佢哋呢种即系存在就话惊俾人打喺里边，有啲坊间有啲传言，有啲其他事件会喺个警署发生啊，佢哋都担心嘅。呢啲唔信任令到即系有啲人系唔肯出嚟咁样咯。 嗱，咁但系成件事睇翻都算做有即系不少嘅。社會各界的人士，包括很多監警會的前委員，包括你，包括一些大學的教職員，包括一些中學的校長，都很投入想去解決這件事和緩解這件事。 你自己看這方面 的作用有多大？ 其實我相信無論是示威者、抗爭者也好，或者社會人士也好，都覺得件事是即是膠著了太久，等得太久，大家都希望有些方法是可以即是和平地解決這件事。當然有很多 刑事訴訟嘅嘢可能喺後面跟進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希望一啲即係抗爭者或者學生係可以平平安安咁行出嚟，即係離開咗呢一笪地方先啦。咁樣，咁呢一即係其實大家透過透過嗰個中間人個角色同政府去溝通，或者同示威者去溝通，遠比比起官員直接落去溝通係好啲，因為其實個信任度低得咁緊要，由一啲即係社會人士，大家信得過嘅面孔，或者見得多嘅面孔，去做一個溝通工作，先至交由政府做後續嘅嘢，就會比較適合啲咯。咁而家我見到即係有好多第一晚同我哋出嚟嘅示威者啊，對抗爭者都好啦。咁其實已經做曬保釋噶啦，其實佢哋都係冇事翻到屋企安全嘅咁樣。其實我哋有一路都有幫佢哋跟進呢啲事件，希望即係留喺裏面嘅示威者都希望聽到呢啲信息的話嘅。其實我都希望佢哋俾個機會我信我哋，即係如果真係想出嚟嘅，跟我哋和平咁樣出嚟咯。 嗱，咁喺中大喺理大咧，都見到你同不少即係所謂勇武派嘅人都傾過下偈啦。咁你作為中間人嘅身份，都聽過佢哋好多嘅一啲諗法啦。你自己覺得有冇一個和解，大家有得傾嘅可能嘅咧？ 其實有嘅，我見到不少喺中大有第一次有人提出嗰陣時，我都覺得好即係好估唔到，就係有一個用武即係蒙住面嘅喺度講話，我想對話，我要有政府官員喺度，有唔同黨派嘅立法會議員喺度，有唔同嘅人士喺度，我哋想將我哋嘅訴求清清晰晰咁樣再表達一次，政府要回應。我哋想要得到啲乜嘢，想做啲乜嘢，個社會而家嘅問題係乜嘢？嗰次中大，我第一次聽到，即係真真實實有一個前線嘅抗爭者同我哋講呢啲嘢。跟住之後咧，有幾十個後生仔其實都有同我聯絡，直至好似呢幾日都好啦。佢哋都話點解政府都唔開始去做一啲即係深入啲對話，去嘗試回應或者嘗試同我哋溝通？點解我哋付出咁多，政府都聽唔到？呢個信息其實好明顯，真係想溝通。 係咁嗱。另一方面咧，喺呢几日咧，又见到有一班中间人啦，即系隐隐然有一班几有心嘅中间人又走咗出嚟啦。其实呢班人喺正你所讲，可能系俾人感觉系啲示威者可以接受啲嘅，例如啲校长啊，咁佢哋都用咗好多时间喺理工。你觉得发展落去，我哋唔好讲话点样解决理大嘅呢个问题啦，再阔啲，成个五个月嚟嘅矛盾冲突咧，有冇办法？即系你哋呢班中间人而家开始谂啲嘢嚟做？ 我諗其實今晚我哋都有另外一班中間人，大家喺度凝聚緊，亦都想傾一傾。其實大家即係開始係時候，或者喺政府即係唔係政府做主導嘅，民間都應該做啲唔同嘅平台，大家開始聚埋集思廣益。即係其實當然聽咗好多㗎啦，但係都希望大家開始集合埋一齊做啲實際啲嘅功夫去。聯絡一啲抗爭者，或者收集多啲市民嘅諗法的話嘅，即係開始係要做整合，去開始要政府即係實實在在咁回應呢啲事係急住要做 嘅咯。但係政府嘅不回應已經幾個月㗎啦，其實喺點樣去期望政府會回應到示威者嘅一啲訴求咧？ 我諗無論係即係我哋呢排都見到啦，好多政治能量高嘅人啦，有好多大學嘅教授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中學老師啊，咁我諗橫跨唔同界別同埋政治光譜嘅人，大家都如果可以成為即係最凝聚到一個共識的話嘅，我相信政府應該要聽呢、這個真係除咗即係逃避問題解決唔到現時嘅困局嘅，真真正要面對。如果個政治光譜咁闊，階層咁闊嘅，都一齊去表達同一個意見，我相信政府應該要再諗一下。 係，你覺得有冇乜嘢適合嘅下台階，令到政府即係最少都應承多一兩件即係示威者嘅訴求咧？ 我估即係時候將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裏邊應該點樣做，開始大家要傾。是不是真的这样做可以做得好件事回应到诉求。另外一样东西我觉得最主要一样东西就是要谈一谈个特赦的层面是怎样去令到一些抗争者或者为了香港付出的人或者在一些轻微罪行方面的可以去赦免，或者是就住他们的案底方面的可不可以有些方法，例如好像我之前也提过话可不可以黑社会洗底计划这样，可能三年或者几年的话可以令他的案底剔除的，令到可以重新投入啲唔同嘅行業啊，或者需要冇案底或者移民啊，都要可以咁樣傾咯。我諗兩樣嘢係緊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個特赦咯。 係咁，但係譬如一講特赦，就會有人會講，咁警察係咪都係不追究咧？如果有任何嘅一啲違規行為，你覺得點啊？ 我諗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就係兩邊嘅，咁但係都係啦，一啲即係 一啲行為上面屬於輕微嘅警察犯嘅情況，或者係一啲調查嘅，應該都係處理咗佢，亦都係應該要特赦埋咯，就唔可以話執埋一邊，因為始終件社會事件的話嘅係有令到兩方其實都係有有人傷啦，同埋有人係犯錯啦，呢樣嘢希望兩邊都包容，就唔可以射一邊咯。我諗要即係香港嘅社會，大家求公平，應該兩邊都係同樣方法處理。 你覺得即係呢方面其實民意方面都會支持係嘛？ 我覺得應該會嘅，大家都係講道理，同埋我相信香港人見到即係由六月到而家咁多月啦，大家都希望包容啲，包容好過互相指責。大家真係要包容啲，了解多啲，同埋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有條即係黃金樓梯都落得到嚟，大家去處理一件事。 好啊，唔該曬你，鄭成龍，唔該曬。 冇係。 好，鄭成龍咧就係曾經去到理大啦，同埋中大咧都斡旋過，同啲示威者傾過偈嘅一位監警會嘅前委員啦。咁睇下。会不会事件有些转机呢？我们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应该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就去到接近新墟。讲一讲铁路的情况，东铁线红磡站至旺角站就至到旺角东站是暂停啦，旺角东站至到上水站咧，七分半钟一班中途咧就不停大学站噶。旺角东站至到罗湖站，七分半至到十五分钟一班中途都不停大学站啦。旺角东至落马洲站中途不停大学，二十三分钟一班。咁西铁啦，尖东站至屯门站是维持服务，中途不停元朗站。而家咧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西铁锦上路站至到东铁嘅大埔墟站噶。隧道情况咧，东隧是最塞噶啦，东隧香港过九龙龙尾喺湾仔交汇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个六毫六跌一毫二，中人寿20.5跌五毫，中移动61跌1.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骏捷集团控股、泰瑞国际控股、万盛环球控股、日成控股同埋雅士维。五大跌幅股份系雅高控股、卡森国际、和家控股、健全国际控股同埋凌锐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08.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1，加元1.33，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032，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系报13,740，比上日收市跌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468.56，卖出价系1,469.1。港汇指数报106.4，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九龙区嘅封路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康庄道来回方向、漆咸道南同畅运道以及喺柯士甸道交界，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国士道至到漆咸道南一段咧，道路仍然都系受阻。咁至于较早前嘅其他封路就已经重开。港铁嘅服务安排方面，而家东铁线嘅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以及喺西铁线嘅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服务仍然都系暂停。港铁现正提供一条免费嘅接驳巴士线，行走东铁线嘅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嘅锦上路站。咁而港铁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咧，东铁线同埋西铁线嘅大学站、红磡站以及系元朗站今晚都系会继续关闭。咁另外以下嘅车站咧，会喺晚上嘅9:00起关闭，列车到时系唔停有关嘅车站嘅，包括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油麻地站、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香港大学站、东铁线嘅沙田站同埋上水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同埋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湾仔交汇处同埋爱东村。咁而家告示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咧，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喺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港岛过九龙，而家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中环广场。狮子山 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一段车多，龙尾深光学校。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后一段慢车，龙尾泽安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住窝打路道。咁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車多，龍尾去到丁九橋面。而前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那段都是車多，龍尾就在黃珠路。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屯門公路丁九橋去九龍。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爸爸，我可不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揾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佢哋讲紧乜？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第一个投资嘅守则咧，就系太弱留强。股票嘅基本嗰个中长远前景出现问题咧，咁就值得担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昼9:04，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信念是难于改变，但是信心可以互勉。 信仰应该是充满矛盾，不是只是见到一些我认同我舒服的东西。 希望是一个社会向前的动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础。 去到谷底，我会翻起身，就是一份盼望。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在港独问题上做开明绅士是不行的。 香港搞政治咧系有个底线嘅， 呢一条红线不断咁样去后延，香港人实在退无可退。 呢条红线系我哋与生俱来嘅，系对国家、对民族、对香港嘅负责。 我唔要自己猜度，踩咗边条红线，我哋就系要政府出嚟交代，画公仔画出肠。 无论之后的路是怎样，成不成功都好，我会争取我的机会。 不理他的胜算高与低都好，我都一定会坚持到底。 我希望你们能够为这个世界创造真善美，我希望你们不虚此生。 明月天保我地话事。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好，六点钟新闻完咗，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系邱子勤，你好啊！ 你好。 我谂我哋要倾下咧，就系嚟紧星期日区议会选举，好似系。喂，你觉得能唔能够选得成咧？吓， 似乎咧就即系最近嗰个感觉咧，就嗰个机会大咗嘅，即系同过去，即系似乎你睇翻即系建制派嗰个部署啊，或者特别系即系近嚟喺理工大学嗰个嘅围困嘅情况，咁呢啲似乎可能政府嗰个理解咧，可能会觉得系对建制派有利，咁似乎呢个都会对嗰个选举会唔会继续进行咧，系即系有一个正面嘅作用咧，因为本身即系会唔会取消，咁当然实际上都系讲紧嗰个即系胜算，即系建制派嗰个胜算啦，即系会唔会输得太离谱咧？咁我估呢个系好重要因素。咁似乎如果嗰个部署，特别而家嗰个嘅理工大学嗰个围困，其实都继续持续咁即系令到嗰个公众咧都会集中喺呢件事上面。咁呢啲都系个气氛咧，会对建制派可能会比之前有利嘅。 系，你觉得个气氛点样？如何对建制派有利咧？ 咁可能即系建制派去解读最近嗰情况，可能即系比较多嘅即系激烈嘅情况啦。咁可能令到可能嗰个比较激烈嘅示威者，咁亦都被围困啦。即系之后可能一啲嘅最后系向警方去即系所谓自首啦吓。系感觉是令到大家会，他们可能会理解是啊，即是这个比较激进的示威者呢，那个气焰所谓啊，那个会有所减弱，咁同埋可能会唔会令到个社会啊，即系会觉得系想通过选票咧，就系、是、去令到嗰、那个即系未必会投呢个嘅泛民或者啲嘅所谓一啲新鲜嘅一啲嘅非建制派嘅人物啦，咁嚟到系希望令到个社会嗰个局面平息。咁我估呢个当然我唔系讲紧事实咁，我讲紧建制派可能会咁样去解读。咁而減少咗佢哋嗰個即係敗選嘅機會，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即係有利對佢哋比較有利因素啦。咁當然呢個未必係事實嚟噶，即係但佢哋似乎會咁樣解讀嚇。 嗱係咪事實咧？大家覺得即係近我諗一兩個星期以嚟一啲即係激烈嘅抗爭行動，對於星期日嘅區議會選舉，嗱如果有得選嘅話，嗰、那個選情或者各派嘅勝算有冇啲咩變化咧？大家有咩觀點咧嚇？啊打電話嚟1872311。一起傾下，反而你見到咧，就係喺好多嘅報紙頭版啊，大家近日都會發現嘅就係建制派咧都開始落重本啦，買好多嘅頭版廣告啦，又或者其實嗰啲都唔知邊個人買嘅，咁但係咧嗰個信息咧主要就係叫人去11月24日咧就去投票嘅嚇，咁呢樣嘢咧就我諗上個月開始或者前幾個禮拜都唔見嘅，咁佢哋亦都見到有一啲好好强调成个运动嘅好多嘅暴力啊、扰民啊，咁似乎咧就系讲紧系针对紧泛民啊，点解唔出声啊等等啦，咁睇嚟佢哋系有部署咧，去喺呢个环境之下咧，可能系对于佢哋嘅选情咧有利，而去加强呢一方面嘅宣传，都几明显嘅。你见到啲报纸头版讲紧乜嘢？系啦，咩卖紧咩广告咧？你会谂到，即系其实建制派 系 好想选啦，而家开始。 系啊，即系似乎佢哋觉得之前即系个部署，希望可能其实即系有一啲分析系讲紧，即系理工大学嗰个围困事件系一个陷阱啦。咁亦都有即系一啲嘅示威者希望用一啲嘅手段去营救一啲被围困嘅人士。咁当然里面亦都引致有大激烈嘅警民冲突。咁呢一个咁嘅场景啦，同埋其实你见到个围困系一路持续，其实似乎佢哋即系政府或者佢哋个部署系希望将呢一个嘅社会嘅焦点继续集中喺即系大家即系个形象上，继续即系聚焦喺理工大学嗰个嘅围困上面，咁令到大家就会即系个印象上系觉得而家社会嗰个即系激烈或者暴力嘅情况系好严重，希望藉此影响嗰个选情嘅。咁、我估呢一个当然就同头先你讲嘅，即系啲建制派喺一啲唔同嘅报章嘅头条嘅一啲嘅广告，咁都似乎互相呼应啦。咁呢一个系即系似乎政府有一个如意算盘，就系即系佢假设而家呢个咁样嘅呢啲最近呢个礼拜嘅喺中大同埋理工嘅一啲嘅进一步激烈激化嘅冲突咧，会令到一啲可能中间或者比较温和嘅市民咧，会即系重新。 投向即政府或者建制派嗰边。咁呢、這个我估佢哋系有呢一个咁样嘅盘算嘅。 你有冇你自己睇唔睇到呢个迹象？即系嗱，佢哋有呢个盘算啦，事实系点？我谂真系要投票投完出嚟先知啦。但系你见唔见到任何迹象系咁？ 其实如果我睇翻过去一啲嘅民意调查咧，其实。即係如果你講翻即係社會上嗰、那個嘅社嗰、那個嗰、那個民意啦，其實對於一啲激烈嘅示威嘅行為咧，其實係比以前係個包容度係好高嘅。咁至於政府係未準確咁樣嘅推去估計到一啲所謂中間嘅市民會即係走翻去建制派嗰邊，我覺得就呢個情況喺今次上嘅機會唔係好高嘅，因為其實你見到嗰、那個社會的對立或者撕裂是很嚴重的，即是你由一邊轉回去另一邊，其實這個情況是很難的，甚至社會上 或者不出來投票是 的，是的，或者不出來投票，或者會不會一 些市民他那個意見是兩邊都不幫的，其實這一過去成五六個月的情況，其實越來越少人是說即走去即真的完全是所謂中立冇分即係派別，其實都幾難嘅。喺一個咁樣嘅即係咁大嘅社會政治危機面前咧，你都幾難係完全即係當然佢未必同你講啦，但係佢心裡面你好難話完全冇立場嘅。當然可能佢有啲即係自保嘅原因，佢可能喺討論上面或者喺佢自己嘅朋友圈子，可能佢未必會好明確咁樣講出自己嘅立場。咁但係心裡面我都幾質疑，即係有冇可能仲有人係。即系冇意见啊！我中立啊，咁我估都比较少噶啦，喺呢个情况。 系啦，咁即系选唔选到咧？根据政府讲法啦，就有佢哋开咗三个条件出嚟啦。其中就系话，即系第一就暴力同威吓就必须停止。咁呢个其实有少少模糊嘅吓。咁第二咧就系个隧道干线道路不被堵塞。咁因为都要方便人投票啦，同埋方便啲工作人员要去翻嗰啲票站里边工作啦。第三就是不能破坏交通设施路轨，交通不能受到严重影响。咁嗱，今日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亦都话咧，政府会竭尽所能确保选举可以顺利、安全、公正咁进行嘅。咁嗱，睇嚟咧，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都估唔到，即系到时嗰一刻有冇堵路、有冇暴力啦。咁但系照计就系、是，根据政府嘅讲法咧，就算某一个区有啲事故发生咧，都可以，譬如。暂停一阵啊，咁然之后，譬如暂停咗一个钟，咁可以即日补翻嘅，吓，其实系可以有个好多嘅选择，就系就算某区某个票站有事情发生咧，暂停咗之后咧，系可以补翻个时间。其实其他嘅地方咧，系一次过就继续去选嘅，就唔需要话因为有某地方有事咧，就成个选举系嗌停嘅。其实都好正常嘅呢个谂法系咪？ 系啊，而家讲法就即系嗰个上限啦吓，就可能系一个半钟头咁，然后咧 即系个事故 系事故 扰乱咗个半钟头之内， 系啦之内咧，咁就譬如可能少咗半个钟，咪可能嗰个票站即系山站嘅时间就延后半个钟，咁最尽咧。就而家暫時嘅講法啦，就係、是、去到當日嗰個嘅凌晨十二點， 即係本來咧最盡就去到十點半。 係啦，咁最係啦，即係如果有咩事故，然後咗或者中間要暫停嗰個嘅投票，咁最多係個半鐘，咁之後就補翻個半鐘俾你啦。即係而家個講法，咁如果最嚴重係超過個半鐘頭嘅，咁就可能佢嘅講法咧就係話要喺即係十月一号嗰个嘅即后备嗰个投票日 咧，一个礼拜之后， 系一个礼拜之后就补翻。咁而家个讲法咁啦，即系当然如果有呢个咁嘅部署，咁就可能减少咗可能个别票站出现问题，咁就未必要连累到整个选举咧都要押后或者取消噶。咁呢个当然我觉得系有呢个咁嘅安排，系会比之前嚟讲咧。就即係理想嘅，因為會大家知道啊，有唔使話即係一係有一係冇，咁其實大家其實因為你大家明白香港有咁多嘅選區咁多個票站，其實即係大家都可以預期，可能即係即使唔係喺而家嘅情況，其實過去都有唔同嘅衝突嘅情況都有出現嘅。 咁但大家見到好多示威，哇！即係睇電視畫面，好似哇好混亂咁，其實喺隔幾條街就平行時空噶嘛，大家如常生活嘅。 係啊，所以其實而家有咁嘅安排就，就當然我覺得比之前係好啦。咁但係當然頭先佢都你頭先提過嗰個嘅唔同嘅部署，譬如話嗰個交通嘅情況，咁其實我估政府可以提供更加多嘅資源，點樣去配合嘅？ 咁同埋即係政府嘅講法啦，都係咁就話，就算係有一區可能成個區都好多事情發生，或者交通各方面咧係令到大家唔能夠即係去到嗰個區投票的話咧，咁亦都有選擇嘅，個選擇就係嗰個區成個區去延遲都得嘅。 是啊，今日呢个就多咗个选择，咁令到大家，我觉得最担心嘅大家就好唔希望成个嘅选举系被取消或者延后，咁有呢一个会严重咁影响咗整个选举制度嗰个嘅公信力嘅。 咁嗱，仲有嘅就系如果真系唔知咩情况之下啦，全港十八区大混乱，咁嗱成个區議會選舉全個押後嘅話，就係由林鄭月娥去決定。 係啦，就是、林鄭月娥。咁同埋佢就應該就而家根據而家個做法咧，就會有佢可能會去諮詢下嗰個咩危機管理委員會。咁但係你留意翻嗰個危機管理委員會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即係政府嘅可能係警方啊各方面嘅一啲嘅官員係去主導咗嘅。雖然係嗰個主席係選管會嘅主席，咁但係其實佢裡面嘅成員係政府官員為主嘅。 不過嗰個就係即係成個。个选举推迟啦， 系啦，成个选举就行政长官就决定呢件事。 同埋就算系推迟嘅话咧，根据法例都系一个礼拜同两个礼拜嘅啫。 系啦，最尽啦， 最尽两个礼拜。跟住如果真系两个礼拜之后都选唔到，咁点咧？ 咁就要可能去翻立法会，因为喺个条例上，佢哋即系而家个讲法就系唔可以，即系唔可以超过呢个情况，咁就可能要立法会再重新究竟处理，究竟个区议会嘅选举嘅安排系点，或者成即系更加严重就系会唔会即系而家出缺嘅或者未选到嘅区议员嗰个嘅议席系点处理咧？咁可能就即系啲特殊嘅安排，咁当然呢个系非常严重啦吓。 咁、所以即系我谂。政府避免麻煩或者喺國際上觀感唔好咧，無論如何都係即係你選得幾多得幾多噶啦。十一月廿四號 係啊，呢、這個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今次特別即係可能我哋一陣都會提到即係美國嗰個法案啦。如果你今次區議會嘅選舉係即係整個係押後或者係取消咧，我估對香港整個嘅所謂一國兩制嗰個形象係都會真係即係未去到破產、都極嚴重地變成一個即係好大嘅問號。 係因為我諗即係喺外国人、外国势力眼中，你讲好多香港嘅环境，佢哋未必了解。你话成个选举冇咗，咁佢哋会能够理解发生乜嘢事？ 因为选举本身就系代表紧即系香港社会嘅民意嘅一个渠道嚟嘅。如果你连选举都取消咗，虽然嗰个叫区议会啊，咁但系喺外国嘅情况，佢未必好理解区议会其实只系一个咨询性质嘅一个平台。咁但系问题系，当你一个嘅选举被取消嘅时候，大家就会质疑，即系究竟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个咁嘅承诺咧？就已經唔再生效啦。咁我估呢一個係會對香港整個嘅信心會帶嚟好大嘅衝擊。咁我估政府即係喺都會考慮到呢個咁樣嘅背景啦。即係如果真係即係要會押後取消，咁我估亦都解釋咗我哋可能而家多咗一啲嘅資料咧，就係講緊即係多啲唔同嘅部署，就可能係個別票站點做，或者延後咁樣係個別嘅情況，或者係唔係可能延後係新票站嘅啫。咁我呢啲安排係都比之前嘅講法係為佳嘅。 好啦，大家有咩意見咧？点样睇嚟紧嘅区议会选举？究竟啊，建制定泛民啊，可以有较多嘅甜头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张女士啊，张女士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请 讲。开头一直都以为冇得选啦，咁但系而家咧经过呢个几礼拜咧营造嘅气氛，尤其是咧我就好质疑咧红隧咧点解会塞，即系会唔通咁耐。红隧其实你香港嘅警力，你每边摆100个速龙喺度守住条桥，咁就一定系唔会嗰条桥嗰个红隧咧就系塞到啦。同埋即系即系而家市面上所指嘅黑衣人、黑衫周围都买到啦，即系好笼统啊。同埋我觉得咧，而家喺个营造，即系嗰个红隧塞咗咁耐，系营造嗰个气氛。咁而家咧就话可以选，但点都 即系你阴谋论噶咯，你觉得系嘛？即系嗰啲黑衣人都唔知咩人噶咯。 系啦。咁同埋我希望 但係見到好多人喺周圍咁抌嘢落條路度啊嘛，咁所以又即係警察又可能攻入去喎。 我都係話係黑衣人，你唔可以話邊得方便啦。咁同埋仲有咧，我希望咧大家政見係點都好，希望香港嘅市民熱愛民主嘅市民，同埋熱愛自由嘅市民，我哋要一定要珍惜我哋手上咧一票，我哋咩嘢都冇啦，我哋唯一一次咧。就係即係可以表達到我哋，同埋如果今次輸得好慘嘅咧， 唔贏得咩咧？只有換嚟更大嘅鎮壓，同埋更大嘅收緊，同埋即係將香港嘅更加收緊。 嗯， 我希望大家珍惜手上嗰票，邊方面都好咧，盡量表達你嘅意見。 好多謝張女士嘅意見。 新庄移植受赠者李女士的故事， 她以前呢剪指甲都嗌晒救命的，哇、哦！你而家捐个肾好大件事，争好远咁样。咁出咗院之后咧，而家咧就可以咧重拾球板啦。咁我喺度呼吁啦，支持呢个器官捐赠，让我哋一啲等待器官嘅人去受惠。 每一个分享都系见证生命延续嘅故事。卫生署、香港电台合办《香港器官捐赠日2019》，鼓励大众关注器官捐赠。 以下咧，边一个嘅描述咧有关极度宁静之下嘅影响系错嘅 ？A. 加强记忆力 ，B. 有助集中精神 ，C. 容易发白日梦 ，D. 神经咧就会变得异常敏感嘅。 嗯，记得个答案系错噶，拣个错。 系啦，系咪好难咧？呢题我觉得 好难。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转一转话题啦。咁啊，大家今日有留意新闻嘅时候嘅话咧，都会见到，咦，又有呢个电视录影嘅认罪片段，又有嫖娼嘅片段添啊，邱志勤。 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即系过去咁多年，当就嚟有啲嘅即系政治人物或者成咧，都喺国内都往往咧系即系啊，即系佢哋都系涉及，唔知点解咁啱得咁巧，都系涉及呢一类型嘅所谓罪行啦，或者嘅啲指控啦。咁啊，我估呢一个都同即系啱啱都回应翻佢啱啱出嚟讲话，即系喺被拘留期间咧，系被即系一啲嘅政府人员虐待。咁啊，似乎咧就北京会即系已经准备好呢一个东西咧，就去啊回应。如果佢啊 有证实佢哋做嘅嘢系啱嘅嗱，讲紧就系郑文杰啦。我驚有啲聽眾可能唔記得咗啦，咁大概3个月前就有位仁兄咧，就係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嘅前職員嚟嘅，咁佢去內地公幹嘅時候咧就唔見咗人啦，然之後大家好關心啦，咁跟住15日之後放翻出嚟，就喺深圳咧就根據當局話佢係涉嫌嫖妓被公安行政拘留，咁但係最近咧佢就發咗一個17頁紙嘅聲明，並且接受外國嘅傳媒訪問，就話自己係受虐待啦，係當時肉體嘅各種嘅傷害、精神虐待啦，係要刺探佢究竟即係英國領事館有冇幫成個運動等等啦。跟住就出咗呢啲电视录影嘅片段啦，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国喺香港示威活动嘅角色，喺北京，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见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嘅时候话，中美关系嚟到关键嘅十字路口，美国一啲政要抹黑、攻击、诋毁中国，近乎到咗疯狂嘅程度。美国国会又推出多项干涉中国内政嘅法案，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嚴重毒化中美關係的氣氛，亦都衝擊中美多年來建立的互信。王毅說，中美交往40年最寶貴亦都是最重要的啟示，是合則兩利，鬥則俱傷，中美完全可以在共同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基礎上和平共處、良性競爭，找到大國相處之道。任何挑戰中國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圖謀都是徒勞的，亦都沒有出路。在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到50%以下。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凤凰集结在高雄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预测天晴干燥，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南湾隧道近昂船洲大桥的出入口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一带车多，就是南湾隧道近昂船洲大桥的出入口是有交通意外的，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的，龙尾排到去过了天富海湾。隧道情况，红隧继续封闭，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示打道东行三四线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东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在西湾河，至于九龙入口那边相当之长，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德朗村。另外西隧过去九龙，龙尾仔告示打道接近市超域道。西隧方面，龙翔道东行上西隧龙尾在明爱医院，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之前讲过啦，南湾隧道近昂船洲大桥出入口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最新的情况就系、去机场方向咧就封咗中快线，出九龙方向咧就已经行车线解封噶啦，一大车多。继续睇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摩星岭车多，龙尾玛丽医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啦，龙尾就排到去和富中心。喺九龙嗰边，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界限街近花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虹村嗰段，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另外咧，观塘道反方向去荃湾啊，近住启业村嗰段咧，龙尾排翻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银禧花园车多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另外，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咧，来回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分别系嘉林别墅同埋津桥。咁提一提大家啦。港铁有部分车站在今晚九点钟就会提早关闭噶啦，包括咗咧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油麻地站、旺角站、港岛线嘅西湾河站、香港大学站、东铁线嘅沙田站、上水站、马鞍山线嘅马鞍山站、将军澳线嘅将军澳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先生，你踩到我喎、 哦！哦 ，sorry 咯 ，sorry 就 sorry， 点解要加个咯字咧？ 咁啊，咁 sorry 啦， 咁都得。职场、餐桌、约会、生活上种种场合都要讲礼仪。 星期一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早十点四嘅《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 杜文蔚、黄桂林、彪爷， 《开心礼仪 B B 班》， 唔听你咪蚀底咯。 哇，你仲要咁讲、啊？ 11月24日区议会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将投票选择保密。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划选票。如有需要，亦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划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倾翻就系郑文杰事件啦。嗱，邱子勤刚才都倾咗一阵，就系嗱，阿郑文杰咧就系香港驻英国总领事馆嘅前雇员啦。佢喺三个月之前咧。去深圳公干嘅时候就俾公安拉咗，咁就话佢係涉嫌嫖娼。咁嗱， 成件事翻到嚟啦，佢後屘放咗啦，咁佢一路都冇講嘢嘅。咁嗱，就喺琴日咧，佢就發表咗一篇即係17页纸嘅一個聲明啦，並且接受訪問。咁就講到咧，佢被捕咧係因為佢喺英國駐港領事館嘅工作，就因為中方人員咧，佢話係國安咧，就想知道究竟英國領事館喺今次嘅運動裏邊嘅角色。咁佢形容自己咧就係做遭遇酷刑啦，包括咧就係被蒙眼啦、戴頭套啦、喺斜台鎖上手扣啦、長時間擺出呢個大鵬展翅嘅姿勢、長時間坐無影凳如果唔做咧就會俾一啲尖嘅棍狀物體毆打等等啦，並且咧就係唔俾佢瞓啦，包括精神虐待等等啦。咁而佢嘅解釋咧，就係話，佢究竟做咗啲乜嘢啦？要交代翻少少背景，就係佢喺佢係有佢自己話自己咧，就係喺成個運動裏邊咧，都係一個即係同情嘅角色啦。佢個人係支持呢場運動，但係咧就冇參加過違法嘅嘢，係幫手做過連龍牆。咁而佢亦都話咧，佢係有幫到大使館做一啲公民社會嘅觀察嘅工作。咁佢講法咧就係話純粹嘅觀察，咁就係咧加入一啲 Telegram 嘅群組啦，了解成件事嘅。咁佢亦都話咧喺深圳嘅時間咧就曾經去揾過一個人，而呢件事咧就唔係佢工作範圍之內嘅。事源就係佢有一個朋友內地人嚟嘅，喺香港嘅示威活動中咧係被拉咗。咁佢去到內地咧，係曾經接觸過呢個朋友嘅家人，準備替佢嘅家人咧，佢嘅家人準備俾啲錢喺香港滯留喺香港保釋緊嘅一個內地人，咁佢係幫手去攞啲錢嘅。咁嗱呢個就佢話唔係英國大使館嘅佢嘅工作嘅範圍裏邊啊。好啦，咁啊就係咁啦，咁就佢亦都話咧佢要被要求咧就係究竟佢被要求咧就係有喺一啲千几张香港抗议者嘅照片里边咧，要求佢揾出佢识嘅人，咁亦都话咧，佢话听到咧有一啲似乎系香港嘅示威者，亦都喺里边系被捉咗翻去大陆嘅。好啦，咁啊呢个系佢嘅版本，而今日就见到啦，就系中国官方咧就公布咗，系由睇翻先啦，就系由人民日报嘅见到就系《人民日报》嘅微博上咧，公开深圳罗湖公安获得嘅片段，就包括咧，佢嘅一个认罪，电视认罪，就承认自己嫖娼吓，认话自己咧系供认不讳啦，呢个官方讲法啦。咁另外咧就有片段见到佢咧三次出入。其實是分開三個禮拜的，就出入一間在深圳的在羅湖的一間即類似按摩院的咁嘅地方。咁但係個片段咧就見到就佢係喺個前台嗰度出入一間房啦，咁跟住入咗啲冷，即係入咗啲一啲嘅裏邊之後出入一間房啦。咁啊見到佢出入嗰個按摩院，就見唔到間房裏邊做啲乜嘢嘅。咁官方嘅講法咧就話即係非常之清晰見到佢嘅嫖娼嘅行為啊，嚇點睇咧？ 呢啲就佢過去北京咧，對於一啲嘅政治人物或者人士咧，咁佢都會用一啲所謂即係涉及一啲即係有啲人格嘅即係追殺嘅。嘅情況，即係特別係中國嘅情況咧，特別佢通常都會用一啲色情啊，或者係會唔會係有涉嫌係有啲嘅可能包養情婦啊，或者係貪污啊，即係我講佢嘅官員啊，都係涉及呢啲嘢。反而其實後面嘅政治真正嘅理由就係政治理由。咁但係佢哋都係會用一啲咁樣嘅即係可能貪污啊、腐敗啊、色情啊呢啲嘢嚟去掩飾后面真正嘅政治嘅理由或者政治嘅指控嘅，咁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咁香港，我估香港人都好熟悉噶啦，由过去可能一啲即系泛民议员喺内地俾人捉咗，咁呢啲已经十几二十年前都已经有噶啦。咁不过而家咧， 我记得以前泛民议员被捉咗嗰个系直情有相嘅， 系啦系啦， 系冇衫着嘅。 系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系唔系咁嘅，今次系见到喺前台度喺个按摩院度出入， 系啦，咁但系就比较特别啦，即系可能而家暂时根据嗰个微博嗰个嘅资料啦，咁但系可能佢北京可能有更多嘅资料未提供，不过暂时我哋有现时我哋掌握嗰啲嘅资料底下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问题嘅，咁啊譬如话。佢去一個按摩院，其實三次，頭先你講到係三次唔同嘅時間去出入。咁即係如果佢係違法進行啲活動，而佢又掌握咗呢啲資料，咁點解即係究竟當時即係如果佢真係有違法嘅行為，咁點解當時嘅警察啊，即係公安又唔進行一啲任何嘅一啲嘅拘捕嘅行為咧？亦都點解要去到？高鐵站去到香港嘅高鐵站先至進行一個拘捕咧，咁呢一個都即係都值得大家質疑噶啦。咁另一樣就係即係佢話認罪咁啊，認罪當中其實就包括有兩點嘅，就係佢自己選擇唔揾家人同埋唔揾律師。咁因為咧佢話啊，因為涉及呢啲咁樣嘅罪行咧，就係好羞恥嘅。咁大家明白咧啊，即係當然如果當係真，咁唔揾屋企人都可以理解啊。咁唔揾律師比較奇怪吧，因為律師其實即係即使我揾律師，律師係一個被委託嘅一個專業人士，佢唔會即係即使我做一啲比較唔見得光、好丟臉嘅事啊，其實律師佢唔會周圍即係講同唱我噶嘛。咁即係呢一個係好違有違一個即係正常人嘅一個判斷嘅。係，所以我覺得佢本身呢個認罪，當然大家明白啦，認罪本身呢個視頻本身咧，其實都違反咗一啲被拘留人士一啲權益嘅。即係點解我即使我拍咗，可能係即係點解佢會被拍呢啲嘢啦？而拍咗點解係會可以咁樣形式係即係公開出嚟咧？咁一啲咁被拘留人士嘅權益，佢呢條視頻本身就已經證明咗佢嘅權益係不獲保障嘅。 嗱，咁究竟佢嗱有冇嫖妓咧？咁喺BBC 嘅訪問咧，記者有問佢，直接問佢有冇即係俾個錢嫖娼嘅。咁嗱，阿鄭文傑嘅答法咧，嗱佢冇直接否認。又冇直接承認，佢就話咧，佢唔想將焦點放喺佢是否嫖娼嘅問題上，因為咧，嗰樣嘢正正係佢哋想要嘅，咁但係佢就想，佢就話明確咁話，佢冇做任何對不起我所珍惜同愛嘅人嘅事，咁呢個係佢回答外國記者嘅一個講法啦。好啦，電話裏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軒啊，葉國軒你好， 你好， 嗱點睇成件事啊？ 呢件事咧，其實都發生咗都有段時間啦。咁喺當時社會裏面大家都有一個好多嘅傳聞啊。最初嘅時候就話喺高鐵啦，因此我即係有一個被整治嘅差唔多綁架等等啦，或者係咁樣去拘禁啦。咁後期咧就佢翻返嚟，咁亦咧。亦已經係提及到佢嫖娼嘅一個有呢方面咁嘅行為，拘禁行政拘禁咧係14日。咁呢啲咁樣嘅情況咧，翻到嚟香港咧，佢又冇再喺一方面去表達。咁仍然嚟講咧，就即係係咪沉默好等等，我感覺係啦。 係佢嘅講法就係話。佢因為咧，佢離開嘅時候咧，就因為啲公安同佢講唔可以同任何人講，否則佢會被帶翻中國。咁佢覺得好驚，同埋香港好危險，所以咧，而家咧，佢似乎係首先保障咗自己嘅安全，先至講呢件事啦。根據佢嘅講法係咁啦。 你作為英國領事館裏邊一啲嘅成員，如果講呢啲説話，我覺得即係可信性就好低啦！你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我哋喺最近一個咁嘅風波，香港嚟講出現咗近五個月嘅咁樣問題，其實嚟講都係同一個逃犯條例有關係嘅，點可能會喺翻到嚟香港？可以被帶翻去內地啫。 佢李波事件咪試過咯，銅鑼灣書店事件咪試過咯。 即係如果你按照咁樣嘅講法，咁其實需唔需要有一個逃犯條例咧？咁樣，如果按 唔係咁嗱，你頭先講，你唔係講緊逃犯條例。 如果你要 葉國軒，我想問你嘅銅鑼灣書店咪試過就係咁嘅事咯，林榮基。李波咪就係咁樣翻咗去咯，所以佢嘅擔心有理由㗎。 我唔想討論佢依一個，因為佢自己後屘都講咗有啲係，即係你如果要過境，你自己唔去表明嘅等等呢啲咧，即係仲一個疑，仲一個疑案嚟嘅嚇。咁、 咁即係佢哋話，即係如果按照佢驚拎翻去嘅，即係話有人會再要綁佢翻去。咁呢個喺香港社會上面，如果你要信嘅，我都冇辦法。不過我就唔會信嘅。喺香港呢個社會法治社會下面，佢自己仲係英國領事館裏面嘅一個職員啊。如果佢喺呢一點上面，即時同翻英國領事館，佢即係佢個 boss 嘅老闆，佢講翻會唔會可以即係會受到咁樣嘅即係內地公安嘅恐嚇之下，或者內地人員對佢呢番説話而影響到佢唔敢出聲咧咁樣。嗱呢啲。即係你可以信啦，不過我如果照我自己，我就唔會信呢樣噶啦。咁如果你話市民都信我，我亦冇辦法，或者好多人都信嘅冇辦法。咁但係咧，即係去到即係佢出翻嚟之後，竟然可以完全都唔作喺呢方面去表達，去到現在，然後先至佢認為一個安全嘅環境之下啊，咁樣就喺呢一方面講話啊，自己唔係啊，有一個政治上面嘅話，或者要避到。即係有一個毒打添，即係我可能呢個講法未好準確，即係遭受到不即係 佢形容係酷刑添啦嚇， 酷刑添啦嚇，咁樣如果咁樣 OK 啦，因為我冇具體聽到佢具體，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而家要不斷去指出呢啲，咁當然啦，跟住落嚟你頭先我都聽到咧。有关公安嚟讲，亦展示一啲咁嘅片段等等呢啲，咁所以喺呢个事实嘅系点样咧？咁样咁， 我想问下，你觉得而家喺内地嘅司法体系里边咧，电视认罪、录影片段认罪系咪一个常规嚟嘅？系咪合法嘅？ 喺电视上面去，即系作为一个佢自己亲口喺方面嘅承认，当然一个有佢。位置噶吓，即系你系有自己呢方面录影嘅承认啊嘛吓， 即系可以攞上法院系一个证供嚟噶， 然之后公开都系即系内地嘅常规嚟噶系嘛， 系啊， 即系呢个系唔会影响，即系唔会影响嗰个嘅人士嗰个权益，呢个系即系一部分嚟嘅。 我所了解到嘅呢一个都系其中可以作为证供嘅一部分。 有佢就话即系喺内地被逼认罪啦。咁有啲有啲官员叫佢报案啦。你自己有咩建议俾阿郑文杰啊？ 我觉得如果佢认为系咁样嘅，佢完全系可以即系翻到嚟香港之后嚟讲，佢喺方面嘅将佢自己。即係講話可以報案啦，即係佢自己所遭遇喺方面去表達翻啦。咁睇嚟咧，佢而家喺英國裏邊即係亦做緊嘢。咁呢個你咪要當大家攞啲證據出嚟咯，係咪啊？咁我相信呢點，信與唔信，事實與係邊個先係事實咧？ 咁，剛才咧我哋都傾過啦，即 係出嚟咯。 坊間都有啲疑惑嘅，就係如果係嫖妓嘅話，點解唔係即場去拉咧，而係等佢翻到去香港嗰邊嘅高鐵站先至去拉咧？你覺得有乜嘢理由佢係咁做？ 即係喺嗱一個過程之中係點，我唔清楚嚇。咁事實上咧，而家亦係單方面所呢一方面去表達嘅嚇，即係佢講嘅。咁到底邊度拉，幾時拉，依點咧？就我好似未睇到有一個內地嘅一個正式嘅呢方面嘅説法嚇。咁啊，因為我可能有啦，但係我係未知識，所以我唔答唔到你點解唔喺現場而係會出現。普通嘅嫖妓嚟講咧，確實可能都應該係喺即係現場上面咧，即係呢一點係會比較合，即係會常理一啲嚇。係 咯， 係咪真係喺邊個位置我唔知。 同埋佢第三次先俾人拉添。 有時呢啲嘢。即係唔係第三次、第一次、第二次嘅問題，而係佢呢個嫖妓呢個嫖妓咧，喺內地嘅法律呢個係犯法嘅嚇。咁呢個咧係。 我想問一下，嫖妓嗰個場所咧，係咪都應該違法嘅？ 當然啦。 個場所，但係似乎我哋又見到，似乎而家暫時資料我就唔知道究竟呢個場所冇被即係政府啊，即係閂門大吉，或者嗰啲營辦人士或者佢會被起訴咁啊，暫時都好似冇呢個資料係嘛？ 我係有一啲咁嘅嫖妓嘅場所去掌握到之後，公安係會 即係對呢啲場地係檢控嘅噃。 哦，係係。 好好，唔该晒你，叶国谦，唔该晒。 系 叶国谦系行政会议成员啊。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句嫖妓啦，咁但系你睇翻嗰条片咧，就睇唔到嘅吓，亦都系你系见到个按摩院系，大家上去睇啦，自己睇啦，就系喺个前台度咁嗱，嗰啲女士嘅衣着咧，都似乎系啲普通嘅服务员嘅衣着嘅，就咁，即系唔系话啲好色情啊，好野艳咁啦。咁另外咧就见到咧系有一家大细行嚟行去嘅。咁而見到啊鄭文傑咧就係三次啦，喺三分開三個禮拜都係有去啦。咁然之後就去可能唔知俾咗錢啊定交鎖匙啊。咁然之後就喺條冷巷度就跟咗一位女士入咗一間房，咁裏面做過啲乜嘢睇唔到嘅嚇，交代翻先嚇。 咁我覺得另一樣好重要的地方啦，即係佢一個英國領事館人員嘅一個身份，咁我估當然即係加上佢即係嗰個佢自己嘅聲明裏面都講到佢自己嘅一啲嘅種種嘅行為啦，包括佢喺嗰個運動裏面喺在公在私都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嘅參與啦，咁亦都係特別係喺深圳，剛才你提過就係話去幫揾個人，然後將啲錢去交俾佢一啲內地人嗰、那個 喺香港 被拘捕 嘅 屋企人。咁呢啲喺我理解內地嚟講咧，都係一啲都非常之敏感嘅嘢，因為你帶錢去一啲即係內地人，而佢又參與咗即係香港嘅一啲抗議活動。咁然後你俾錢佢屋企人，咁、那個理解咧，以北京一般嘅做法，呢啲就係其實咧就係外國資助或者參與呢啲嘅，即係喺幕後啦嚇，就參與咗呢啲嘅。 佢嘅講法咧，我冇睇錯嘅話咧，就係佢係其實因為佢個朋友喺香港被保釋滯留喺香港，所以佢去大陸去揾翻佢嘅親戚去。幫佢攞翻啲錢落嚟接濟佢，好似係咁， 係啦，攞翻啲，即係呢一啲咁嘅聯絡咧，本身就會被施疑嘅，喺即係中國嘅觀點嚟講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係咪真正嘅理由咧？咁當然我哋唔可能喺政府嗰個途徑會得悉嘅。咁但係當然同我哋過去即係中國政府種種嘅做法咧，其實都好吻合嘅。即係就住呢啲嘅情況，因為佢對於一啲外國嘅人員啦，即係或者未必係外國人，即係可能外國委託嘅人士，即係可能領事館或者一啲嘅機構嘅一啲人員，咁呢啲人員咧，我估就即係我估今次嘅事件特別大家要留意咧，就未必係純粹講緊係即係啲領事館嘅人士啦，可能一啲嘅唔同嘅相關嘅組織機構咧，其實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同小心嘅，即係內地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呢一個嘅地方咧，即係當然亦突顯咗即係中國政府即係特別啦，即係如果一個普通人即係如果純粹真係如佢所講嘅一個嘅。一个嘅情况，咁大家都奇怪点解需要拍呢啲认罪视频咧？咁我估呢、這个即系虽然可能大家过去都有，但系都似乎唔系一个即系普遍所有被拘捕嘅人士都会拍呢啲嘅视频。咁我相信都唔系事实嚟。咁点解要拍啲咁嘅嘢出嚟咧？即系好明显就系有个政治嘅考虑喺后面。咁呢一个都值得大家留意。 咁嗱，呢个刚才叶国谦都问啦，点解你翻嚟嘅时候冇声冇气啦，而家先出声啦？嗱，佢有解释嘅，就系话咧，其实当时英国领事馆系准备发声明去谴责即系内地嘅做法，咁但系咧，佢当时就认为咧翻到香港嘅时候太危险，佢非常担心自己嘅安全，所以咧就冇同意到英国政府发表呢个声明谴责佢受到嘅对待。咁佢亦都话咧喺个声明度话咧就系佢觉得自己得到佢不認為自己得到足夠嘅保護，而家咧正係尋找任何感覺安全嘅地方，以求庇護。佢面臨住不確定嘅未來嚇。咁你知道啦，即係佢講咗之後。啲視頻即刻出嚟啦， 係啊，即係似乎都預咗，即係似乎已經北京有方面有呢個準備啦，咁其實過去都有噶啦。總之你一旦即係預咗你可能有啲政治嘅一啲嘅對北京嘅一啲指控，咁然後佢就會用一啲即係人格嘅攻擊嚟去抵消咗你呢個政治指控。咁呢個都係好普遍。咁當然係誰是誰非，大家即係可以有自己判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 港鐵話，同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風險評估之後，多個車站將於今晚九點鐘關閉，包括油麻地、旺角、西灣河、香港大學、沙田、上水、馬鞍山和將軍澳站。另外，紅磡站和大學站繼續關閉，元朗站下午兩點鐘開始已經關閉。高等法院早前裁定，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規例違憲，高等法院展開後續聆訊，政府一方申請暫緩實施令，要求法庭批准禁蒙面法有上訴結果之前保持有效實行。法官聽取陳詞之後話需要考慮，話需要時間考慮，將會盡快頒下裁決。較早前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在庭上話，今次是屬於例外情況，最近示威衝突幾乎每日都發生，警方亦都搜出大量汽油彈，證明暴力日益加劇，已經明顯對公眾造成危險。如果法庭拒絕暫緩實施裁決，變相話俾公眾知可以戴面罩隱藏身份犯法。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話，官立學校已經去信家長，表明學生不應該在校內參與政治活動，包括組人鏈、唱歌、叫口號、派發政治宣傳和罷課。學生亦都不應該著校服參與政治活動。他又說，校方應該嚴肅跟進違規的學生。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說，不贊成阻塞列車等活動，但是認為局長的言論未審先判，有過早作出決定之嫌，應該先了解具體的情況，再留返俾負責的教師去處理，先至決定採取紀律處分抑或係輔導。葉建源話，局長的講法難免令到大家覺得學校要政治審查學生。他又話，校方可以引導學生在適當的環境以恰當方式表達意見，不應該用強硬手段，局方亦都不應該向校方施加壓力。因應近日多場演唱會取消或者押後，演出業協會向政府提出紓困建議，包括建議政府寬減租借地場地票務分紅，暫時降低公開發售門票的比例，上限由三成減至一成，以及向演出業提供稅務優惠和津貼。協會說，由6月至今有超過60場次的演唱會受到示威活動影響而取消或者押後，多個國際表演組織各自來香港演出，過萬名本地從業員失去工作和演出機會，演出業受到沉重的打擊。原定下個月9日開始在紅磡舉行的陳奕迅演唱會全數25場演出取消，較早時張敬軒和香港中樂團合作的演唱會和台灣歌手陳以貞的演唱會已經取消，另一名台灣歌手周杰倫原定今個月舉行的演唱會已經宣布延期。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天晴乾燥，明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6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氣温逐漸回升，內陸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 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嘅消息啦。咁而家东铁线嘅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以及喺西铁线嘅红磡站至到尖东站咧，服务仍然都系暂停噶。咁而家红磡站、大学站同埋元朗站咧，都系已经关闭。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会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而以下嘅车站咧，会由晚上嘅9点起关闭，列车到时系唔停有关嘅车站噶，包括观塘线同埋荃灣線嘅油麻地站同埋旺角站，港島線嘅西灣河站同埋香港大學站，東鐵線嘅沙田站、上水站，馬鞍山線嘅馬鞍山站同埋將軍澳線嘅將軍澳站。之後同大家跟進翻喺九龍區嘅封路情況。而家紅磡海底隧道來回方向、康莊道來回方向、漆咸道南同埋暢運道，以及喺柯士甸道交界同埋柯士甸道介乎國士道至到漆咸道南嘅道路咧，都係受阻。較早前嘅其他封路就已經重開。之後跟進翻啲意外事故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澤祥街即係大學站對開咧，意外仲未清理好，部分嘅行車線都係繼續封閉，車龍排到近天富海灣。 咁另外喺南湾隧道近住昂船洲大桥入口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而家去机场方向嘅中快线咧，继续系封闭，龙尾去到昂船洲大桥桥面。其他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西隧港岛过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狮子山隧道龙翔道东行嘅入口咧，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彩虹嘅欣平。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界限街近书院道；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牛头角港铁站。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啦，封路重开，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科学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林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南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总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校园见到的一句涂鸦，今时今日为什么还要读法律呢？或者正正因为是这个大时代，我们更加应该读法律。 香港家书，有港大法律系教授张善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被人拉了又或者整亲受伤就不值得。 我有个同学现在去了那里，我都是打给他叫他快点离开先。 言论自由，言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邱子勤。 新闻回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天评论员是邱子勤。我们转一转去到美国，看看就是其实香港的问题亦都在美国掀起了关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就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过了，现在就是等着看看特朗普什么态度。 是啊，咁啊呢个叫最后一关啦，因为今次唔系净止即系讲紧参议院通过咗，因为众议院亦都即系好快咁样咧，就将即系参议院嗰一个嘅版本咧都通过埋，因为本身咧就按翻美国本身嗰个嘅国会嘅立法程序咧，就参众两院咧就各自有即系佢哋会通过一个嘅版本，咁如果版本唔一样，通常都会唔一样嘅，咁然后就再要咧佢哋两即系参众两院各即系有个协商嘅一个。程序，咁然后协商咗一个共同嘅一个嘅版本，然后就再各自去再通过，先至咧去交俾总统签住生效。咁但系今次咧就好快地咧，众议院就唔使再协调啦，就直接咧就用参议院嗰个版本就直接即系就过咗，咁即系唔使再协商。咁所以咧就比之前嗰个估计嘅时间咧就快咗好多啦，就好快而家就去到最后一关，就去到特朗普嗰度啦。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呢位总统咧都。即係好難預測嘅，咁點睇咧？你佢係咪真係會簽，或者而家其實佢唔使簽，十日之後就係變成 自動生效啦，自動生效。咁當然似乎即係當然睇翻一啲嘅報道嗰、那個即係消息嘅講法咧，就似乎佢簽嘅機會大嘅。咁同埋本身都要明白就係話喺美國嗰個嘅立法程序。佢即使唔即係去向否決啦嚇，咁其實只係發還去國會，咁然後國會咧就再用一個即係如果用三分之二以上 嗰個 真係要投票 嘅。係投票，因為而家嗰個程序咧，雖然我哋嘅講法係即係佢唔係一個記名嘅一個投票，就係一個所謂即係熱線嘅形式去進行呢個表決。咁所以就唔即係當，但係喺意思上當然係知道咧，就係一個實係一個全票嘅通過。咁但喺程序上就唔係嘅啊。咁所以咧，佢即係當技術上可以發還去國會。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如果其實之前參眾兩院通過嘅時候，其實係即係佢哋嘅用熱線形式通過，其實係一個近乎全票啦嚇，即係嘅形式。咁其實你即係時間上可能遲啲，咁但係都似乎就阻止唔到呢個法案嘅通過嘅。咁但係特別係即係喺美國。嘅即係傳統，咁作為一個民主社會，咁參眾兩院都即係獲得全面嘅支持。意思即係話，其實係一個即係在野嘅民主黨同埋即係而家當政嘅共和黨係兩黨嘅共識嚟嘅。咁而家特別係特朗普都面對緊彈劾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就冇乜理由係即係去逆住國會嘅一個咁嘅咁強大嘅共識而走去話否決。然後就叫法還國會，咁我估呢一個情況嘅機會比較低嘅，因為你始終都要即係尊重，我估唔係尊重國會，佢亦都尊重翻自己嘅黨友噶嘛。我估呢個都係好重要。咁同埋一樣就係，即使呢個嘅法案簽署生效咧，唔代表即係特朗普就冇咗個主導權嘅，因為佢只係講緊特朗普喺就住針對緊香港嘅事務咧，就多一個嘅工具同手段嘅啫， 多張牌俾 佢。係啦，多張牌。咁特朗普作為一個大家都認識佢啦，咁佢都係即係就住唔同嘅情況，都希望多啲嘅唔同嘅籌碼。咁而家多一個籌碼嚟講咧，其實就即係對佢冇乜損失嘅，甚至可能特別可能講緊而家嘅即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嘅談判或者其他嘅人權啊、政治問題嘅一啲嘅紛爭，多一張牌打，咁我估特朗普冇乜理由啊拒絕。令到 會唔會 少一個武器嘅？ 有啲人話會喂激嬲中國喎，傾緊中美貿易戰，咁但係睇嚟特朗普又似乎唔介意，即係有張牌喺手激嬲下你喎。 因為你嗱，大家留意翻，即係佢有咗呢一個嘅即使簽署咗呢個草案啦嚇，咁但係唔代表即時會對香港有即時嘅影響嘅，因為問題係佢只係講緊國務卿每年係要就住一啲嘅香港嘅人權嘅民主情況係要交報告，咁然後再去。 去评估香港有冇足够自治权， 系啦，然后之后再睇下会唔会即系香港嘅独特嘅关税啊，嘅经济嘅地位会唔会获得继续嘅维持？咁即系其实讲紧系好多步嘅，仲系讲紧啊，譬如话讲紧制裁一啲嘅违反人权嘅官员，咁都系讲紧即系最后制唔制裁都系特朗普佢哋或者行政机关决定噶嘛，唔系话我自通过咗呢个嘅法案，自动地咧就会一堆人被制裁，唔系咁意思嘛，最后个权都喺佢度。咁我佢對於特朗普嚟講，即多個手段啫。咁佢未必話，即係佢應該冇乜好抗拒嘅地方嘅。 係嗱，呢個呢條法案咧，除咗剛才講咧，就係佢每一年啊，最少向國會提交一次報告，就睇下香港嗰個自治權啊，咁係咪足以令到美國維持對香港提供特殊待遇？仲有咧，就係俾總統法律基礎咧去制裁嗰啲侵害香港人權同自治嘅人。包括咧就係凍結佢哋喺美國嘅資產，同埋禁止美國入境。咁另外咧就係仲加埋啊，就係參議院嗰個新嘅版本咧，就係會制裁埋侵害香港人權嘅直系親屬啊。咁其實係你見到嘅就係真係做到呢一步咧。系好长好长嘅时间， 即系但系当然都系开咗一个咁样嘅一个嘅可能性啦吓。咁当然对即系香港嗰个嘅局面可能会有啲影响，特别可能大家其实之前可能讲紧即系区议会之前都提过可能DQ 嗰个情况啦。咁都见到其实好多即系似乎选举主任咧都似乎唔好愿意咁做啊，甚至即系譬如阿黄之锋嗰个嘅情况，咁都系即系佢都最后话嗰个选举主任都。话请假嘅要，咁似乎即可能系受到呢一个嘅可能会被美国制裁嘅一个嘅担心会影响到，咁即系间接嚟讲系即系多人都令到一啲香港嘅官员如果做一啲咁样违反人权、违反呢啲嘅事情咧，咁佢多重嘅考虑啦要。 系嗱，咁《人民日报》咧就批评美国参议院啦呢个行为啦，就认为系即系公然为暴徒张目打气，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咁而特区政府呢就 讲紧经济利益啦，咁就话美国喺香港其实拥有庞大经济利益啊，咁单单咧就系、是、即其实喺美国喺全球啊，喺过去十年喺香港赚取美国全球贸易伙伴中最高嘅双边贸易顺差。咁啊，單係舊年已經超過$330 billion，咁即係話咧，如果你真係取消即係香港嘅特殊地位咧，即係美國嘅受到嘅損害都好大嘅。大家有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而電話裏邊有廠商會行政總裁楊立滿啊，楊立滿你好， 你好， 你好啊，係點睇咧？嗱，呢個你覺得嗱，首先阿特朗普簽定唔簽咧？ 這個當然估唔到啦，因為佢係一個咁樣嘅總統，大家都見過嘅。咁但係好似你哋頭先都有分析，即係佢就算即係否決咗呢個議案咧，即係如果兩個議會都有足夠嘅支持咧，佢哋都可以以三分二嘅票數咧係凌駕佢嗰個嘅否決嘅。咁所以佢會唔會做咧？這個唔知道。咁同埋佢自己都要盤算緊同中國傾緊嗰個貿易摩擦嘅談判啦，咁所以這個呢個咧，我哋係唔知嘅，即係我哋都非常之擔心，即係佢會影響到中美嗰個貿易談判咯。 嗯，你覺得個影響會係點啊？即係對嗰個貿易談判先啦，而家都講下，本來話有協議噶嘛， 係啊，整件事其實都係即係因為一個政治嘅目的咧，就將可以講話將嗰個經濟咧同埋嗰個即係貿易啊等等咧，係即係做咗人質綁架咗嘅。咁我哋係非常之唔想見到呢個情況。咁尤其是而家即係中美貿易談判咧，剛剛好似有少少曙光咁樣嚇。咁咧就而家殺出呢一樣嘢咧，就會有好大嘅變數，係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嚇。咁中國你知道不嬲，即係我哋都熟悉佢哋嗰個嘅即係手法嘅，即係佢唔會話好易咁樣咧俾你。用一啲威嚇嘅伎倆咧，係就咁就屈服噶啦，咁樣嚇。咁因此咧，如果佢又要反制，或者係要要破裂嘅個談判，或者美國即係應承美國話買你幾多農產品都好，而家可以話唔買啦。咁跟住美國要承受所有嘅，根據即係中央講啦嚇，所有嘅後果要佢哋自負啊，咁樣講嚇。咁因此整件事，當然我哋香港唔係關注農產品，但係整個協議咧就會被影響㗎啦，咁所以未來譬如話本來下個月有成千幾億嘅貨物咧，係可能個關税可以減免，咁而家可能都未必會實現到啦。咁因此整個商界就唔淨止係個製造業，而係即係嗰個出口、出入口啊、貿易啊，甚至係金融咧，即係有咗呢樣嘢擺喺個頭上邊咧，都會係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嘅。 但係有個講法就係、是、嗱，美國嘅總統大選都臨近啦，特朗普佢都要交出政绩噶嘛，都要向啲农民交代噶嘛，佢都有个诱因系要达成协议噶。你点睇即系而家嘅发展？ 咁佢有个诱因嘅吓，咁但系即系都要睇下佢内部嗰个政治同埋即系佢即系嗰个形势啊，系咪比人强咧？咁呢个都要考虑嘅。同埋佢特朗普不嬲都唔系话咁注重即系人权民主嘅嘢嘅，咁佢其实系比较注重即系贸易，因为佢觉得中国即系偷咗好多钱啊嘛。咁因此咧，佢其实都系好想要有一个嘅贸易协议嘅。咁我都希望佢系即系顾全翻大局啦。咁但係我就唔係太過樂觀，因為而家好多嘢都係好多個西方嘅國家咧，都係衝住中國呢一個崛起嘅對競爭對手而嚟㗎啦。咁因此咧，就即係呢啲嘢，就算今次避過咧，下次都避唔過嘅嚇。咁即係整件事都會對中美貿易或者中香港美國之間嘅貿易咧，帶嚟好多即係唔明朗嘅嘢咯。其實美國都喺香港好多商業利益㗎嚇，好多美國喺內地嘅廠都喺個譬如話個總部喺香港，但係一講到政治嘅時候咧，即係要圍攻你中國嘅時候咧，我諗佢哋就在所不惜嘅。 嗯，咁你見到即係如果即係過咗啦，真係特朗普都唔理啦，咁啊過咗啦，十日之後嘅時候，呢一個法案咧，長遠嚟講對香港嗱，即係特朗普攞住張牌，佢會點用咧？ 這個就佢就每年即係國務卿要向國會又要即係呈報一番，即係你過去香港一年啊，即係你嗰個自治情況係點咧？個人權民主嘅情況係點咧？咁嗱，咁大家都知道好老實，即係你話民人權嚇個兩制，你話即係香港自治嘅幾大程度被影響，呢啲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嘅，係咪？即係你基本法又好，邊度都冇寫明一國兩制點樣兩制法噶嘛？ 咁美國可以話你喐真少少嘢，佢都可以話你啊，你損害咗一國兩制，咁變咗每年咪又唔知道究竟死啦，今年佢覺得點咧咁？咁變咗營商嚟講，成個香港嗰個進程啊，即係都會係有好大嘅不確定性，同埋我哋都會見到啊，即係你美國又好，你就算香港有好多支持爭取呢一樣嘢嘅人士都好，佢有一個我唔知係咪天真嘅想法咧，就係、是、啊出咗呢一樣嘢咧，就可以牽制到另一中國咧，就可以更加容易咧，就俾香港多啲民主啦，即刻俾你即係冇牽制嘅雙普選，或者咧係即係你放曬啲即係拉咗嗰啲人啊。我睇唔到呢樣嘢會發生咯，即係我哋大家可以見啦，可以睇睇而家有個證明喺眼前啦。美國就真係通過咗呢樣嘢，究竟可唔可以逼令到北京係放多啲民主俾我哋咧？我就睇唔到呢樣嘢會發生咯。 嗯，咁嗱，而家嘅情況啦，包括就呢條新嘅法案同埋即係貿易戰繼續不明朗嘅時候，你見到即係香港嘅廠商而家嘅處境如何咧？見到未來短期、中期嘅發展會點？ 我梗係非常之悲觀啦，因為在此之前，其實即係舊年開始噶啦，年幾噶啦，持續咗呢一個中美貿易戰，已經係遍體鱗傷噶啦，好多即係香港嘅，尤其是製造業首當其衝啦，好多廠都已經好多已經執咗啦，我聽到。咁同埋我哋好多會員咧，其實都要搬去第二度去諗點樣規避，即係去美國嘅關税嘅。咁呢個會延續到有好多其他嘅行業，即係但係我哋未見到嗰個影響去到盡係點樣嘅嚇。咁遲啲如果去到即係金融嗰個層面啊，咁即係香可能嗰個影響會更加大啲。 嗯，咁嗱，對於好多示威者嚟講，呢個咪正正可能係某部分人嘅目標嚟嘅。 攬 炒啊嘛， 又即係令到搞爛。 攬炒啊嘛， 哦係， 有好多人係咁諗嘅喎。 系咁，当然我哋梗系唔同意滥炒啦，系咪？咁我但系佢哋都咁，我都恭喜佢哋啦，即系佢哋又得到呢个法案啦。好似有黄之锋都话啊，而家好易可以去美国可以易啲攞到签证啦。咁呢个即系值得庆幸嘅，系咪？咁但系即系你香港又点咧？即系我睇唔到呢样嘢系可以对香港目前而家我哋见到嗰个困境咧。是可以帶嚟啲乜嘢嘅舒緩啊？尤其是如果真係激發起即係嗰個暴力更加多嘅時候，咁其實對商業嗰個運作咧，係會繼續帶嚟更加沉重嘅打擊嘅。 嗯，但係我諗又有好多人會覺得，佢唔相信美國真係會即係取消香港嗰個特殊地位，因為佢自己喺度都有好大嘅利益噶嘛，有即係三百幾億美元嘅順差喺香港揾翻嚟噶嘛。咁理論上，如果係真係計算利益嘅話，佢哋未必會咁做嘅。特朗普未必會咁做嘅。 冇嘅，即係你嗰個所謂即係獨立關稅區，佢就算唔承認都好，佢都可以繼續同你做生意噶。佢都未必影響到佢哋嗰幾你講嘅幾多億啦，我唔記得。即係嗰啲財富嘅噃，因為佢唔當係獨立關稅區啫，咁佢都可，佢未必一定係會係向香港徵税噶。 嗯哼， 佢可以選擇唔徵税嘅。 明白。 即係譬如話香港輸去美國嘅產品又好，咁但當然到時如果香港佢唔當香港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咧，香港可以反而可以向美國入口嘅貨品徵税喎，因為我哋暫時因為我哋一個自由港啊嘛，咁我哋係冇向任何國家徵任何嘅關税嘅。咁但如果美國咁樣做咧，我又真係唔知。咁當然對我哋冇益處啦，咁但反而就係如果反而關稅唔係一個最重要，而係即係而家因為香港係享有一個比較同中國不同嘅地位咧，就係一啲出入口，譬如尤其是高科技嗰啲產品咧，我哋嘅大學啊或者我哋嘅工業啊係需要嘅，咁我哋係守得好緊嘅。美國入口嗰啲高科技產品咧入唔到去中國嘅，我哋有一套好好嘅系統咧，係向美國擔保到咧呢啲物品唔會。轉下手咧就去咗，即係內地，尤其是係一啲軍方嘅手上嚇。咁佢不嬲都係好信香港，香港呢個制度咧係國際都好稱讚譽嘅呢個制度嘅嚇。咁會唔會第時因為呢個政治原因，佢係停止向香港輸出呢啲嘅即係高科技產品咧？咁呢個會令到香港嗰、那個整個商業、工業甚至係商業嘅發展咧係有好大嘅影響。 好，唔該曬楊林。 OK， 好，拜拜。 好，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系人离乡贱， 究竟点样贱法呢？又点样跪法呢？嗱，听听咧主持人王惠康、刘天赐同埋咧吴宇成中医师、蔡俊、陈泽明律师讲讲。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法医研究所曾经听过一句说话，真相若果无助于人，知道只是往添烦恼。这个是乐观的做法，还是是消极的看法呢？在这个没有真实只有现实的年代，寻求真相是需要无比的勇气。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听一听听众嘅意见啦。电话里边有郑先生，郑先生你好，郑生系， 我想讲关于个美国关系法。 系， 咁正话个讲者就话对香港个争取民主自由咧，系未必一定会即刻得到嘅。但我哋另一个方面睇咧，佢会打击到廿三条立法嘅。 嗯， 如果呢个人权法真系通过，而家通过咗嘅话咧，我唔知道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某啲官员敢唔敢去推呢条廿三条。咁呢條廿三條呢，如果推嘅話呢，就肯定會牽涉好多香港嗰啲人權嘅問題嘅。係、啊、國安法嘛，仲要、啊、我覺得係應該會抑壓到呢廿三條立法嗰個過程嘅。第二樣嘢、 嗯、 香港呢、這個香港貿易呢，一定會受到一定嘅打擊嘅。事關你商人投資呢，如果每年都有個咁嘅隱憂喺度呢，香港擺錢落去投資喺香港啲貿易嗰度咧，咁、 嗯、 仲有佢話香港嗰啲順差咧有咁多億元順差嘅話咧，其實美國唔係一定經過香港去攞到啲貨物噶嘛，即係美國可以喺第二度製造第二個特區噶嘛、嗯，而中國一定靠香港做製造個特區出嚟啫嘛，咁、嗯、其實咧點樣講都好咧，美國係佔咗上風嘅、 嗯 啊，第三高科技又更加喂。 系喺度。 喂，第三点就高科技，更加不再话下啦。第一艘航空母舰都系香港帮中国大陆咁样个辽宁号，都系咁样，都系帮香港中国大陆咁样运咗上去啫嘛。系、嗯、人都知道香港系帮大陆搵紧啲高科技上去噶啦，点会冇啊？仲有个港姐根本就系擘大口讲大话啦，系咪啊？呢、這个已经大家都知嘅事实啦。不过只不过大家唔同埋，而家有几单 case。咁點解啲高科技去咗運咗去伊朗啊，或者去北韓嗰度咧，都係經過香港噶，係咪啊？呢啲醜聞已經俾美國政界已經知道曬噶啦。咁其實香港而家係好大隱憂喺度噶。 明白。 即係我覺得咧，香港嗰個今次呢個打擊唔細噶，應該係唔細噶。 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啊，阿邱志勤點睇咧？ 鄭生都好心水清啦，即係其實有冇呢條法例咧？就睇翻美國本身咧，即係。即係全面咁檢討，即係對中國關係，特別喺即係香港喺中美關係裏面嘅角色，咁亦都係將一啲頭先講咗一啲嘅種種多年嚟嘅，即係中國利用香港做種種嘅事情，其實好多噶啦，大家都知道。不過似乎美國都唔介意咧，將呢啲嘢揭露出嚟。咁當 特別遼寧號又唔算高科技嘅，算 啦。其實軍事嘅用 係啦，雖然舊啲都算 係。航空母艦好明顯都應該係一個敏感嘅東西啦。咁當然喺嗰個嘅情況底下咧，即係當越来越多呢啲嘅案件揭露咗出嚟之后，咁亦都即系其实都好大程度影响咗美国个民意。我估呢个情况系比较严重，即系越来越多即系美国普罗大众会即系接受，可能或者比较认同美国可能重新检讨对香港嘅一啲做法或者嘅一啲嘅特殊对待。 但系可唔可以好似啊刚才阿郑生讲咁啊，牵制到特区政府唔敢立廿三条咧？嗱，四中全会啱啱讲完都意味住要快噶。 咁其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噶，即系咪你如果入廿三条，其实就好明显，即系会俾即系每年呢个国务卿提交报告，咁即系其实你俾子弹美国嘅国务卿，系喺如果佢嘅每年嘅报告里面咧，对香港嗰个嘅人权或者个自治情况咧。 会有一个非常负面的评价。咁呢个当然你会影响咗究竟会唔会延续对香港嘅特殊地位嘅。咁你 中央政府会恨咩？因为国家安全大晒。 咁调翻转咁讲，如果国家安全大晒，咁你就点都会做。不过多咗呢样嘅顾虑嘅时候，佢可能会即系即使又有，咁佢里面嘅内容都会小心啲。 嗯，好，今日唔该晒你，邱子勤，拜拜。